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诶，咁其实咧，一阵陆续咧都会有唔同嘅人上嚟同大家讲嘅，咁暂时同阿不打录住先，系啦，因为我哋一分开一短段录嚟嘅，系啦。 冇问题，因为今日啊，今日八周年纪念啊，恭喜晒先！ 多谢，系啦，咁系我哋嘥晒全面睇啊，八周年，唉，终于挨咗八年啦，啊，初初啲人话我哋做唔过三个月啊，咁啊， 系 OK， 有客啊，支持， 系啊，咁不打冇嘢想讲下先啦 ，before 讲啲戏。 Before 講起之前啊，梗系恭喜嘥晒啦，咁我就比较好后期嘅，咁啊。入嚟講啊嘛，叫係即係新仔嚟嘅，咁啊祝 Sci-Fi 啊蒸蒸日上嚇呢、這個網務蒸蒸日上，咁另外祝各位前輩啊身體健康最緊要，咁另外就越講越多，越講越有，好嘛 ？Thank you。 係希望，OK， 好啦，嗱咁一陣陸續有唔同嘅人會上嚟講下 ，OK， 一陣先講啊邊個 ，OK， 咁啊一陣做到咪知咯，大家係嘛？咁今日就冇唱歌跳舞，獅子跳火圈嘅 ，sorry 啊，咁啊一個可能真係。即係都係好正常嘅一個八週年嘅啫 ，OK， 咁啊，不過你每個都可能會講少少一啲嘅感受咁咧，等稍微都 OK，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當然有今個禮拜嘅內容嘅 ，OK， 咁啊首先啊有啲戲咁嘅，咁我一陣講啦 ，OK， 好啦，咁啊不如我事不宜遲先講下嗰個排行榜先啦，好嘛？ 好啊，數下榜啊，星期 好啦，咁啊而家星期五晚，咁啊第一位。咁依然係呢個美國隊長三嘅，第二位咧就係呢個嘅華爾街綁架直擊，第三位咧有呢、這個。 呢、這個因為今日啱啱上，係啊，因為啱啱上今日啫，佢特別啲唔係禮拜四上嘅，禮拜五先上，係啦。 新鮮滾熱辣。第三位有呢個戰輪二嘅，第四位咧有呢個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第五咧有呢個嘅末日喪屍末日戰，第六咧啊呢套啊新戲啦，就係呢套嘅。冤魂物业啊！那个残咩话？ 哇！ 残咩我 呢套都第六喎，即刻我慢慢倾。 那个字点读啊？残咩话？ 诶，呢个残胃啊，我估系啊，污秽个胃系啊， 残 胃 度。O、OK, K， 好啦，终于识读。O K， 咁第七位咧就呢个嘅单身动物园啊，即系佢个中文名就系咁啦。其实佢个英文名就 好正。 冇错啦，我差啲以为系某夫人嘅主演嘅电影，系啦。咁啊，要嚟講機場嗰啲嘛 ？OK， 我唔係嘅，唔關事嘅，原來 OK。好啦，咁第八位咧就係、是、呢個少女，因為與戰車劇場版，哇，竟然動畫可以第八位啊！呢一刻， 好幾強喎、 啊。係啦，唔係咁，不過少女有佢嘅擁躉啊，係啊，不過佢長次其實好少啊，得幾場。第九位咧，仲係有呢個優秀大都會噶。第十位咧有呢個嘅失驚無神。就自殺合約咁，即係呢個係。 喂，呢套我想睇啊，但係未睇啊，所以我今個禮拜冇得講，但我一定睇呢套。 即係呢個科幻事，不過佢好得意嘅，即係話佢哋簽咗個合約，就係去幫佢去自殺，即係佢唔知幾時會整死佢。咁就竟然咧，呢兩個男女分別都簽咗之後咧，就發覺愛上對方喎咁 啊。係啊，愛上對方就唔想自殺啦，係啊，咁啊扭橋啊嘛，幾過癮。 到底點樣可以終止呢一個？即係必定會殺死你嘅呢個嘢，咁啊好得意一個設定嚇。咁不過今日唔講啊，今日呢個嚇，咁啊之後睇到再講呢、這個。好啦，咁有冇啲係上咗，但係又跌咗落去？我睇下先。火鍋英雄係咪新嘅咧？ 係啊，但係呢套正嘅其實，你問我，因為我想當年睇咗試片嘅，唔差嘅。咁、哦、但係咧，始終國內就即係國內片啦，同埋佢係陳國富嘅監製嘅大 cast 嘅。又有何百何拍得好，有批判。咁但係就佢國，始終香港咧，因為始終國產片啦，啲人係知道係國內片，咁咧好少戲院上，咁所以變咗差咗。但係套戲唔差啦。 係冇錯。咁第十三位嘅啫。咁另外有一套咩叫做咩《夢想合夥人》啊？呢個係咩嚟嘅咧？ 真係得。嗱呢套又真係另類嘢，國內扮中國合夥人拍嘅。 哦、 有郭富城 啊， 有郭富城嘅，系啊，唔知咩嚟噶，我未睇，系啊， 我唔知佢系优先定咩，得几场咁啊，都系廿零位啊，正常嘅，得唔少场啲。 系正常嘅，正常嘅，正常嘅，但系得几场嘅，即系唔系好多戏院上，系正常嘅，正常嘅，系啊，唔系优先场啲。 系啦，咦？咁上个礼拜讲过有套《狄龙同孙圈》嗰套，好似已经唔见咗啦，系咪咧？ 我知佢有咩我来自纽约嘛，系嘛？不过我都知系网民指正我，因为咧，其实我来自纽约，我好耐之前睇嘅，其实坦白讲。 咁咧我唔記得咗，其實係大馬嘅，即係呢個，即係亦都多謝網友指正啊，因為我記錯咗，以為翻大陸，其實佢個背景係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OK， 即係其實都係講講佢翻馬來西亞，就唔係翻大陸。 系啊，就咪翻大陆，我讲错咗，就系多谢网友指正啊，我实认嘅，讲错嘢 ，thank you。 O K， 即系其实佢都系讲翻佢，即系由外国嗰 度。一样啦，身份认同嗰啲啦，系啊，又系即系之前觉得高高在上呢个小朋友啊，即系觉得喺外喺 A B C 美国家庭长大，咁但系就调翻转落到嚟，又发觉啊，亲情可贵咁嗰啲，即系好正路，四平八稳，系啊。 即系佢好似喺当地都系有攞奖嘅，听讲系啦。 是啊，好似啊，因为佢都正能量嘅，你问我，即系好信息好正面，咁啊变咗又将我呢啲嚟。 O、okay, K， 好，不过嗰套好似今日我暂时唔见咗，系啦、啊，唔知咪落得低咧定系咩？我暂时见唔到，系啦、啊，咁啊， 可能落咗画咯，呢个礼拜咁多戏上，有机会落咗画系啦。 系啦、啊，补翻啫，都系要更正翻，上礼拜即系的确我哋讲错咗啊嘛，系啦、啊，咁啊，我俾翻 credit 冇错， 大马方面嘅电影嚟嘅。O、okay, K， 好啦，咁啊， 系啊系啊，啊导演都系马来西亚导演嚟噶，冇错， 好女士嚟噶，系咪咧？个导演好似仲好似系嘛？是不 是呢？是啊是啊，冇错冇错。 OK， 好，咁补返晒啦。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观众用个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跟住来开始讲下啲故事啊，咁唔鍾意听故仔唔鍾意穿桥嘅朋友呢就熄机。OK， 好啦，咁讲啦，讲咩先呢？咁今个礼拜有好几部嘅，咁不打算同大家讲边几套呢？ 嗱，我先前后苦讲咗套我觉得好正快就低俗嘅电轮椅先，好唔好？ 咁呢个反而啲人觉得 O K 嘅，我见好多人都话几 正到爆。你问我嗱，我啊即系嗰啲咧比较即系死啲嘅。你问我，即系你见我死人都死啲啦。即系我又觉得讲下粗口啊，讲下咸湿嘢 O K 嘅。咁、我即系做喜剧啊，一路向西都接受到嘅。嗱，如果你系呢只公众观众群咧，我 highly recommend 你去睇，因为咧佢拍得仲好过电轮一。你问我。 其实英文粗口啲人比较容易接受嘅，不嬲都 系啦。咁加上咧，佢呢套咧，佢攞得几好嘅平衡。因为战轮一咧，始终即系以男性角度，咁啊，梗系讲佢会搞女啊，会有啲性爱场面。咁啊，战轮一啊，三级上。咁但系呢套咧扭咗，你知而家美国都系女权主义啦吓，即系女主角当道，或者系 sell 个女权，即系女仔要自主。咁呢套又讲佢咧，调翻转系女仔过咗去做咗战轮。咁女仔就話，因為有啲批判啦，批判就話即係喺大學嘅宿舍好多人管住佢，又唔俾佢好多嘢，夜晚之後又要嘈，又唔得，又有啲社監管住佢。咁佢決定啊，成扎女就出嚟租咗一個即係電輪啦，即係男主角隔離嗰間屋。咁啊，等於上次又都男仔搞 party， 咁佢就女仔搞。咁同埋佢個批判就話咧，原來美國嘅大學咧係有明文規定咧，搞 party 嘅搞手只可以係男性嘅啫、欸，就唔俾女仔搞嘅。咁呢樣就我嗱、我冇 Google， 但係佢套戲入面係咁講。咁我話所有係啦，所有大學都係咁樣嘅規例。咁佢就叫做即係紫天招啊，即係嗰個女仔啦，即係第五天嘅嗰個女主角，唔知叫咩名。咁嗰個女仔就叫做哇嚇點會咁啊？我哋而家新世代女仔可以搞 party， 點解一定要搞男仔 party 咧？咁同埋男仔搞 party 全部都為咗要幫我哋，好似我哋係過到去好似即係預咗俾你哋覓食咁樣。咁我要搞個純女仔嘅 party， 係女仔自主，有女仔嘅嘢要 Q 嘅，又會著靚衫嘅，大家港姊妹經嘅。咁於是就搞到個咁嘅電輪咯。咁佢個撞衝突位咧，佢就合情合理過第一集。點解咧？因為第一集啊純粹就喂隔離有個人搞 party， 咁啊係一個持久戰噶嘛。即係佢係好嘈啊嘈住我，我啱啱生咗個仔，咁啊類似有啲衝突。今次佢仲緊啲嘅劇本，即係個張力夠，就因為咧講啊第一集嗰個男女主角咧就決定要搬啦，即係搬大屋。咁但係搬大屋嘅佢已經買咗新嗰間屋，咁但係舊間屋佢一定要賣，如果唔係又變咗要供兩層樓，咁啊好大鑊噶嘛佢哋話。咁所以就一開波已經揾咗個買家買，咁但係原來美國買樓係咁喎，簽咗合約咧，原來有一個月冷靜期，冷靜期內係啦，隨時可以劈炮唔買。咁佢就嗰一個月入邊咧，開頭隔離又冇嘢，但係誰不知就係嗰個月內隔離就嚟咗個宅女，嗰個宅女哇烏煙瘴氣啊，又噼里啪啦，咁於是佢就條橋啊變咗就要一個月內。佢就要搞到佢哋嗰邊消失，咁啊盡量就喺啲買家突擊過嚟 check 啊檢查嗰陣時咧，就發覺係冇嘢嘅，咁啊變咗個成個劇本好牢固咯，我覺得幾緊張。咁當然當中啊，梗係又會同啲女仔開戰啦，又會有啲搞笑嘢，跟住佢其中一個位好搞笑啊。咁當然啊，又會熟翻啦。上集最搞笑就係嗰、那個氣袋。 即係爆發啊，坐落去咁啊爆氣袋啊嘛。咁今集佢都食翻呢個集體回憶嘅，有個氣袋情節。咁但係好好笑。咁呢樣我啊賣個關子啊。咁同期咧，佢上集又係有啲瘋瘋癲癲㗎。即係話為咗要報復啊，嗰啲男仔可以對嗰一家人做好多瘋狂嘅嘢。今集一樣嘅。咁有一集咧，咁佢三個女主角嘅，其實除咗係紫天嬌，咁另外有個肥妹。咁肥妹咧突然之間喺架車度嚇啦男主角，跟住男主角揸揸下車，突然之間俾佢嚇咗，一撳剎車就成個肥婆撞爆咗之前嗰個車個玻璃，飛咗出嚟，碌咗落地下，但係起翻身仲話：我會搞你咁，跟住走咗去。好好笑呢一幕，咁我覺得呢啲即係有啲位好好笑嘅，做得好好。 嗯 ，OK。 咁但系就你问我呢套咧，有少少嘢讲嘅。嗱，一定系正嘅，好笑唔闷嘅。咁但系咧，发觉咧香港版本咧 cut 咗好多嘢，因为咧我睇 official trailer， 佢起码有两幕咧喺套戏喺香港睇嘅版本咧系冇咗嘅。包括就我喺 trailer 见到就系电轮咧，即系电轮意思即系男主角同女主角咧系会揸上咗去一架警察嘅装甲车。跟住揸架光甲車唔知撞來撞去，咁呢一幕咧喺香港版本冇咗，成幕冇咗。咁第二咧，佢又會玩嗰、那個吹氣安全氣袋，咁有一幕就講佢裝咗喺個梳化度，咁啊男主角想試，一坐咗落去又飛走咗。呢一幕咧喺香港版又冇，咁所以我覺得香港版本可能佢想佢時間短啲啊，可能做多幾場，咁啊 cut 咗咯。咁呢樣我有啲失望。 你就算睇外國版咧，其實有時佢去到正式做嗰陣咧，好多畫頭影嘅片段都冇咗嘅，所以未必係香港先生剪嘅。有機會我冇睇過原本嗰個版本啦，咁有機會其實美國上個版本都係 cut 咗嘅，唔奇嘅，真係唔奇嘅。 咁可能啦，因為始終我又冇去過外國，又睇唔到外國版。咁但係就我就即係睇完車啦，我睇完戲睇翻車啦，發覺有幾幕就真係完全冇。咁呢樣嘢提翻大家，係 冇問題，係好啦。咁呢套戲就推薦啦，係咪？因為其實佢最尾咧，竟然係可以達成一個三贏嘅局面。咁到底點樣發生嘅咧？咁啊，即係其實好，即係最後都係好嘅，原來有咁嘅結果。 冇錯， 咁啊睇下。 係啊，同埋就佢始終都正能量嘅。最後你知上集都係。最後食翻就梗係有啲友情嘅建立啦，今集都係嘅。咁啊，今集會講佢即係女性角度啦，又會以女仔自主。咁最後咧，表面佢就同個女仔抄曬大鑊，但最後佢又講咗啲嘢，令到成班姊妹啊姊妹情啊更加牢固。咁啊，最後咧，嗰啲女仔又調翻轉幫翻個男主角。咁啊，即係叫做大家不打不相識，最後 friend 咗嘅。係啦， 即係等於上一集嗰班友，今集都變咗佢啲 friend 啦，係嘛？幫翻佢對付。 冇錯，係啦。咁啊，所以變咗就我覺得 OK， 開心熱鬧，亦都叫做一定係消閒戲嚟計，就我覺得佢拍得幾好 啊。係 啦，你俾我評啊，即係起碼六七十分，起碼係。 咁啊，上集啊打男，今集啊打女啊，下一集可能要打外星人啊，下一集可能要出現啊。 啊，或者打寵物咯， 即係總之唔知有啲咩打啦，下一集 OK， 即係 OK， 冇錯， 咁樣幾得意。OK， 好啦，咁啊除咗呢套咧，咁啊另外梗係要講嗰套。即係頭先呢套啊，唔係怪啊，不過有啲科幻演員啊 ，Cody 嚟演出啦。咁啊，好啦，另一套就係、是、肯定奇怪題材啦，不過就係鬼戲嚟嘅咁樣。因為今日咧會有三套戲嘅其實。咁啊，其實咧讀翻啲物業事嘅喎，今日我哋變咗呢個嘅地產節目啊，我哋可能嚇係 冇錯。 另一個一邊相對要講日本嘅地產啊，係嘛？ 系啦，咁咧你问我咧，就即系如果有睇我文就知，好少评，好少评啲片咧评到咁低分。呢套坦白讲，我好少睇系睇到即系喺入边着咗火， 咁大镬。 边套边文，因为咧佢好噏闷。 咁啊， 我意思就唔系，系啦，戏名就系嗰个叫做冤魂，俾我都要望一望先。 物业 冤魂乜嘢咧？ 物业啊， 等。是啊，冤魂物业之残胃啊，是啊，污秽个胃啊，是啊，好怪个名字。是啦、啊。咁、啊、其实简单嚟嘅呢，即係日本佬拍空宅嘅，其实就冇桥嘅。即係纯粹空宅。是啦、啊。不过佢个空宅就唔係话聚焦喺一个单位，而係就会有好多好多好多即係讲佢知依个单位，咁查返150年前嗰间屋，嗰间屋再查咗50年前嗰笪地，咁即係玩到好 查到去古代啊。查到去古代 啊，即系查到去我估啊，十寸加光嗰只嘅，系啊，八九几年， 冇咁远，未去到，可能五心 咁样，系啊，差唔多2018年咁滞嘅，系啊， 五心咁上下啦， 冇错，冇错啊，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好夸嘅，咁啊，点解我话咁差咧套戏？嗱，认真， 我见网上有人赞嘅，嗱我唔知道，即系大家行家，我真系唔好话佢。我相信佢唔系真心赞， 即系影评， 即系坦白讲， 唔系就系观众。 系啦，有人赞嘅， okay. 一定系即系你唔好话系收钱啊，或者之类，或者可能有熟啊，同个发行熟啊咁之类。咁咧本质，我觉得作为人类，你识睇戏入到去睇，你都觉得好卵有问题呢套戏，即系事实系好卵差。你问我。 不即係香港如果觀眾角度是另一樣嘢啦，因為佢哋鍾意睇鬼戲嗰啲就會佢唔理佢講乜嘅，入場就已經只嚇咗自己，又好驚好驚 㗎。冇錯冇錯。咁同埋你問我， 你話技術分析就唔係咁好啦套戲係咪？ 係呀，咁同埋你問我呢套戲呢，佢唔知咩，佢直頭呢唔好話鬼片做唔到，因為佢真係唔驚，或者佢應該咁講，佢驚嗰啲位呢好好即係好簡單嘅，即係完全唔係有啲咩特別啊，有啲嘢會叫有橋啊，砌過咁即係冇啊，嗰啲情節咧，即係你問我可能係佢特登，因為咧，即係我都插到佢爆啦，咁但係問題我都叫做查咗啲資料啦，咁咧佢原著咧係一個好出名嘅日本小説，即係叫做經絡家。咁寫呢，而呢本呢係佢第一本成名嘅小說。咁呢佢成名在呢就話將個日本恐怖片提升到佢好生活化嘅層次。咁呢個就係即係坊間俾佢嘅評價。咁如果你聽到話個情節生活化，咁你理解啦。咁就見到啲鬼呢真係好生活化。包括咩呢，啲鬼呢其實冇嘢。佢嚇個主角呢就打電話。打呢個宿舍電話。跟住又可能整啲怪聲。跟住就可能望到個地下有啲 BB 仔樣，咁另外又可能會有啲聲夜晚同你傾偈。嗱，你要係呢隻嘅啫，咁變咗喺影像上我強調，因為鬼片你強調一定要驚慄㗎嘛，鬼片你個目的就要嚇觀眾嘛，咁變咗太過平淡，個情節太現實。嗱，我明嘅，當然有啲觀眾就話哇呢套戲好神，就因為佢又將啲生活化嘅情節就變咗反而呢，因為太寫實。變咗搞到你真係屋企驚，咁但係問題呢，你問我小說就可能佢啲文字上插入得好做到，變做電影我就唔會囉，因為佢好抽嚟咩咩咩啦咩咩，我講有啲掃地聲就話嗰條友吊頸，咁同埋我成日講吊頸嗰條友掃到有聲，呢條橋呢十年前就算第一集拍咗，我真係完全覺得咩驚奇囉，咁條屍吊頸好鬼多日本鬼片玩過，即係呢啲唔係創新，咁其餘但最恐怖都叫做係吊咗個婆婆喺度咁樣定下定下，叫最恐怖。其餘呢嘩一團黑影咁樣喺度唔知咁樣躝出嚟。但躝出嚟呢佢又唔似精子。即係起碼有嘢做。佢又唔係有一團黑影躝出嚟。咁我淨係見到男主喺度叫啊好慘啊咁跟住又去咗第二場口。我都唔明白其實佢究竟係嚇。佢啲鬼出嚟其實有冇戰鬥力嘅呢，有冇搞個主角嘅呢，佢都冇明顯交代嘅。咁純粹驚嚇嘅啫。咁但係問題觀眾望到個男主角好驚，但觀眾話食曬煙佢側邊，我真係完全唔覺嘅。佢嗰啲驚嚇位又唔會係玩突然玩驚喜，係好明知係驚，即係已經係做曬 expectation 俾觀眾。我個間房如果閂埋對門就會有聲，跟住就睇佢慢慢閂對門，但閂對門都閂下咗三分鐘，閂完對門就一個 close， 唔係影住對門，咁佢慢慢等，等咗唔知大概一分鐘真係有聲。喂大佬啊，你講埋已經差門有聲，最後真係睇佢拍成十分鐘真係有聲。喂咁我覺得好撚沉悶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係連唔好話鬼片，我呢套戲衰到呢連電影都做唔到。學生作品咁衰過啲 YouTube 短片。呢下就真係完全失望。因為個導演呢話曬都叫做白雪公主殺人事件。其實白雪公主殺人事件呢我都出過問。上手啲人就講到好沉。我入場睇係失望，但係失望極都唔算話差到得單即係幾分咁樣。我嗰時俾都俾40多分啦，即係要合格就爭少少咁樣。咁佢有啲批判傳媒咁樣，又有啲即係扭啊扭橋咁樣，白雪公主即係女仔個都以為係中係唔係奸咁樣，即係有啲咁樣扭橋位。咁我覺得叫做有心思囉，但係個白雪公主殺人事件，我已經覺得個導演手法呢眼高手低。 唔係因為嗰個本身已經又係有小說㗎嘛，即係個小說個橋得啫，嗰個係。 係囉，咁而家轉咗嚟呢套呢，露餡，導演手法差，編劇手法差，兩套嘢露曬餡撞出嚟呢，真係二，我記得唔知我死咗文唔知128分鐘，108分鐘上下啦套戲， 哇真係悶到呢，我真係報警。我睇嗰場呢圖大睇真係有我諗超過十個人走咗。煙頂唔順個零鐘都頂唔順。因為呢佢最慘嘅係個劇情呢係無限重複嘅無限輪迴。不過啊而家現實個女主角出場即係後生個女主角啦同埋另外嗰個就即係拍五夜空明嗰個啦係咪即係都係大清明嗰個。咁最尾嗰個就係佢哋雪家咁收到呢啲訊息。咁就個女主角寄信俾佢又想分享就話我間屋有鬼呀咁樣好驚呀咁樣。咁後面佢就事而不捨去查。咁查完呢間屋就查呢間屋嘅前身。咁前身又有兩家人唔知咩吉田家定咩家。咁有個垃圾佬咁跟住後面又死咗。因為查個垃圾佬之前又有個咩唔知咩宮本家。咁宮本家再查咩吉野家。我屌啦我橫跨成八年歷史一路查落去。查佢為乜呢最後咪有隻鬼。咁鬼點解會嚟咁有單事有個礦有個礦場咁有啲怨念咁個洞子又封到個礦洞斬三燒死咗入面嗰十零廿個人。咁所以變咗佢隻鬼又黑掹掹就係話係啲燒炭嗰啲煤炭屍鬼咁樣類似。咁即係個問題你哇一百零八分鐘一路咁鋪一路鋪一路悶一路查但記住喎佢有啲人又去吹喎又話呢套係偵探片同鬼片嘅完美融合。我覺得嗰條友啊擺明係收錢嘅。佢邊係偵探片佢冇查㗎。佢只下個位去咗個地方搵咗條你當有個陳小明咁樣坐低傾偈嘅啫。咁個 shot 呢對住佢好似係個人專訪㗎嘛。佢有佢講啲嘢呢觀眾就冇伏線喎。議員其說咗啊係呀係呀我六十年前就話係我記得啦嗰家人好恐怖。咁好恐怖好似話聽啲都市傳說話有幅畫跟住又講幅畫。咁到佢查幅畫嘅來地又講個抗告有佢講嘅我完全都 get 唔到。咁你又諗過呢啲鬼故喂你任你吹都得㗎啦。總之你個 point 咪有鬼囉。咁你梗係有鬼㗎啦係咪先你啲鬼故咁你有啲咩橋嘅咁但係不停查不停追畫面又冇嘢又冇嘢驚嚇好難108分鐘集中到精神。最後穿條個結局。都是午夜空靈咁最後又總之查嗰四個人都撞邪啲鬼就跟住佢咁完。完全唔掂。 有咁講啊即係其實對一般觀眾嚟講呢即係其實佢哋有冇睇過我哋講話以前嗰啲戲可能都冇睇過啦即係我哋覺得啲橋好 repeat 㗎啦舊㗎啦 ,ok? 即係你唔好話第二套戲就係電視入面嗰啲嘅即係嗰啲所謂拍返出嚟嗰啲嘅所謂真人真事嗰啲咁嘅短故事呢都玩過㗎啦呢個吊頸即係成日聽到隔離屋定樓上嗰啲呱呱呱嘅聲跟住結果發現原來 係呀吊頸定下定下撞牆咁呢個都冇真嘢嘛 就。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添㗎啦唔係淨係你話邊套戲係無數次其實 係呀。 OK, 咁你話用一個查案即係調查啦或者唔好話偵探啦佢用錯字啫。調查佢係事實嚟㗎因為佢呢個係一個作家嚟㗎你話大年紀呢個。咁佢係去調查咁呢個模式呢其實反而呢喺午夜空靈嘅原著呢已經係咁嘅。咁其實 你問我可能叫做個身份係新囉但問題我又覺得如果你立心係張調查片啦唔好話偵探片啦調查片 cos 鬼片咁你就一定要有調查點即係好似有啲推理嘅元素係有一啲叫做識觀眾嘅元素另外亦都喺調查過程你起碼都艱辛啲佢唔係佢其實約人傾偈㗎嘛你電話都得咁我約嚟飲茶咁飲茶就講一輪成杯啫咁你觀眾好悶變咗好似一堆個人專訪睇落套戲度咁 你首先要知道而家啲觀眾呢佢觀影年齡呢係少過兩年。 係 啊我哋想講嘅。 係咁我認同吧。係啊我認同啊認同啊係啊。 10年以上㗎啦分分鐘有係啊咁冇辦法㗎。對佢嚟講係即係你一睇嘅所有嘅嘢包括 TVB 嗰堆嗰啲我鬧到飛起嗰啲 EU 超時任務啊而家啲姜嗰啲呢對佢嚟講係好生命㗎佢從來冇睇過有時間旅行呢樣嘢㗎你知唔知 是即已經覺得玩探已經神作咁樣是 啊時間旅行啊好神奇啊咁樣。咁即係你要知道而家啲觀眾嗰個即係其實佢好多人佢都有接觸過嘅。 水準啦應該話係啊觀影水準同經驗啦好低喎。 質素啦不過即係如果佢哋呢樣嘢就唔關佢個本人個質素事嘅係佢個觀影實在太短啊或者佢以往。 係。 咁所以你基本上啲嘢雖然係 repeat, 但係對佢嚟講佢都係新嘅。 冇錯， 咁你咪多咗人，同埋好多咧對鬼戲咧嘅觀眾咧入場嘅要求好低嘅，低到咩程度？低到你只要話俾佢聽呢套係鬼戲咧，就算你影住個，就算你其實播嗰套係超級無敵掌門人都好啦佢都會由頭驚到尾， 都會入場， 唔係佢會由頭驚到尾，因為你話都係鬼戲，咁佢就會自己嚇自己。 明白 係佢唔需要套戲有嘢恐怖嘅。咁所以其實呢而家拍鬼戲即係香港有時就好易嘅。係啦。咁日本我就唔清楚啦，即係其實佢呢個首先本身係名著嚟嘅。咁會唔會其實你睇小說嗰陣會真係會比較想像㗎嘛，因為小說係靠 我相信囉，即係同埋佢如果小說就調返轉就唔使話影像上你要取悦觀眾喎。即係我成日咁講，我睇戲就一評套戲，以戲論戲。咁佢做唔到電影語言，做唔到電影應該有嘅表達方法，咁咪抄。咁但問題我唔係話質疑佢個條條。咁但係小說我又唔知啊，可能佢鋪得嗰啲情節會緊張啲。 咁講， 實在電影呢套係太悶太平淡。 總之佢入 太一種流，同埋係啊，佢又犯咗電影大忌，佢冇起承轉合嘅，成套戲一條直線咁樣去。 即係總之 又冇高潮位，我都唔明。係啊， 日本人拜 咯。係啊。即係節奏啊，整體節奏、劇本、影像技巧，拍嗰個又唔得嘅，因為成日擺定定咁樣兩個人對咳講嘢，呢啲咪 TVB 拍法咯。我同你講嘢又借你，即係撚你個波啊，對面啊，掟翻過嚟撚你個波，呢啲係電視質素嘛，佢又擺咗落電影度，即係好大鑊。咁啊，都已經唔再講，因為佢啲鬼咧，嗰啲特技咧差到真係冇。蒙飘晒咁样又唔知咁样执啲影咁样喐一喐又话系鬼，即系嗰啲已经唔再提，我都唔期望话有啲话只鬼有啲咩特别造型啊，或者有啲咩特别惊吓位，完全冇零嘅成套戏。咁啊即系但系你问我我开心嘅，因为咧成日俾人讲话，喂啲烂片都系港产片，喂日本都有烂片咯，呢套就系、是、即系做到嗰个代表烂到中国嗰个代表。 我谂个模式唔好啱其他地方嘅人去入睇，因为佢哋而家啲鬼戲咧，啲口味都係幾即係幾 local 嘅，講真啦。 係。 即係你午夜空靈或者之前啊咒怨係可以發到去鬼佬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影響埋鬼佬啲恐怖片噶嘛？係咪？ 係冇錯冇錯。 呢樣嘢之後 咁啊，星矢又唔同啦，午夜空靈啊，叫做即係食咗條橋啦。咁但係後期星矢即係。新嗰兩套啊，咩精子 BD 同精子前身，咁啊調翻轉就個感覺只變咗好似型咁拍啦，即係當隻精子後屘躝出嚟， 一 豬咁樣，跟住好似成個畫面都係噶嘛，咁啊變咗係有啲轉型嘅，你問。 而家直情轉型咗，變咗好似 Freddy 啊，即係佢係一個好，即係佢一個 icon 嚟嘅啫，即係你唔需要驚佢。 冇錯， 一隻 係啦，係啦，變咗明星，即係鬼嘅明星咁樣，係啦，冇錯。 平時咧仲做啲好得意嘅嘢，例如去開球禮啊，例如做好多嘢嘅，即係同嗰隻熊啊，同嗰啲啊 TV Buddy 差唔多嘅嘢，係一個吉祥物嚟嘅， 係 變成咗另一啲嘢。 冇錯。 咁自從呢兩個比較 icon 啲嘅加椰子同埋精子之後咧，其實幾乎咧，即係當然有一扎傳統日本妖怪啦。咁除咗嗰扎嘢之外咧，後來再創造出嚟嘅日本恐怖片咧，都好似好少咗喺即係國際上面有啲乜嘢嘅即係聲音嘅。咁 冇錯，咁即係始終精子係一個大品牌啦，加椰子即係咒怨一個品牌。咁而家所以就日本佬就賺到盡，係未來嗰套精子 VS 加嘢。 佢而家 咁，我覺得似睇緊《鐵血戰士》對異形。 唔好睇佢呢樣嘢先啦。佢而家做呢啲其實都係國內嘅。講真嗰句啊，我唔信出面啲人鍾意睇搞笑版嘅精子同埋加嘢。如果咁，我不如直情睇嗰個咩搞乜鬼系列好過啦，都玩過佢哋㗎。係 啊係啊係啊，搞乜鬼咩奪命雜作嗰啲幾好睇喎，真係懶地咁樣消閒好多 嘢。直情有玩過咒怨同午夜空靈啊，有玩過啊，直情。 系，明白明白。跟住話有個鬼佬全都攬出嚟，那個鬼妹一腳踢嗰個精子，踢到爆曬光嘛，精子。 係 啊，即係玩呢啲咯。 跟住打嗰個細路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個咒怨點樣一夾出嚟，佢又食食下飯咁樣，拔咗佢個頭，一巴車落去，咁個僆仔要喊咁樣噶嘛，係啊，好搞笑。 都做過啦，係咪先？有咩好特別？咁而家佢呢啲咧，其實就好，我覺得佢呢啲戲係拍俾佢即係國內睇嘅，其實係。咁我哋咪話即係唔係人人都會鍾意囉，係囉。不過鬼戲 嗰個 嘅優勢呢，就係即係鍾意鬼故嘅朋友呢，就個故仔好唔好係唔重要嘅，其實真係㗎。你只要升鬼戲就得㗎喇，佢就會入場佢自動會自己嚇自己，即係套戲乜都唔需要做㗎，其實係呀。 明白。咁但係你問我啊，即係又咁講，即係就算你話當正常鬼戲，其實你話以前嗰啲咒怨啊，雖然拍到爛啦，一二咁，另外最新嗰套三啊，咒怨三咩輪迴，我就係出名插到反轉嘅。咁但係問題，只要佢都做到驚嚇，即係起碼都叫做有鬼片嘅核心價值。咁你問題呢套慘唔驚，同埋 嗰啲 嗰啲驚位咧講埋俾觀眾聽嘅，係啊咁嘅。 靠自己嚇啊！即係收嚇，唔係套戲嚇啊！你要自己嚇自己。 系啊，咁啊变咗你就即系我啊，真系投入唔到咯。同埋我就真系闷到咧，系 即係偷雞咁樣開個電話 check 下 Facebook 啊，驚光驚殘到人啦，你知嚇。咁跟住啊，又喺度周圍望，我直頭悶到咁，即係喺度玩手指啊。 嗱，咁其實佢個 原著小説， 佢哋個講法係咩？佢就話咧，個原著小説講唔係都係，佢哋話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地步咧，就係你睇嗰陣固然驚啊，想象啊嘛。但咧，琴 日即係因為太生活化，即係翻到屋企都收到電話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啊，擺明啊，收錢講咯，即係正如你，你咩空靈妹妹，你話翻到屋企唔敢啊，唔敢睇電視。 真係 咁，你唔會啊嘛，大佬啊。 真係有人係咁。 咁你冇得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呢啲觀眾，呢啲觀眾， 我係問啲人，啲人同我講佢自己驚到呢個程度，唔係影評寫啊，佢讀翁佢本人驚到呢個程度。 咁 呢本書 即係冇 啦，佢就話冚埋本書之後咧。你那個恐懼咧都唔會散去，咁佢呢個就係對本書嘅評價，我唔係講到戲，本書 ，OK， 冚埋本書之後咧，你嗰個恐懼依然存在嘅，咁佢就話去到呢個程度 ，OK， 咁對咧係， 係即係咁樣可能放出咗咯，同埋佢，你問我咧，如果日本人睇可能就會有啲 bias 嘅，因為佢應該係串咗一啲日本都市傳說嘅，即係可能要將幾樣串傳說，原來集中都係來自一笪地方，而一個咒怨嘅。嘅來源，咁啊叫做好似將一啲好經典，即係日本人本身本土會傳嗰啲啊，無厘頭收到電話啊，啲驚嚇電話，又或者可能有啲又話殺啲僆仔埋咗落地下，即係一啲咁樣叫做好有集體共回憶嘅叫怪談啦，佢又串埋咗，咁我覺得你日本人睇可能叫有啲咯，咁但係我作為愛人，我冇底噶嘛，大佬，咁你嗰啲又太平淡，咁你變咗佢投入唔到。 即係佢連河童都有提及， 係啊，佢話一開頭係燒焦河童，後屘穿翻，原來佢燒焦河童就係成件事嘅，即係最後大佬就係咁咯，咁類似咁咯，唉，咁呢啲好差啊，咁同埋咧，我都知現場好多人早走，啲人頂唔順，一播字幕就走，咁我啊叫做頂得順，我啊企到字幕，咁啊字幕播嗰陣時候其實咧仲有片嘅，即係你當好似嗰啲彩蛋咁樣，嗰條片又講咧，因為佢入邊又講有幅畫。咁之所以點解會有幅畫就話幅畫會望住佢去正常一個嗰啲好似浮世繪嗰啲日本女人。咁但係又話當你扭望到佢，如果配合到佢唔知咩月黑風高，佢就會個面容會扭曲嘅。當你扭曲咗咧，你係賴嘢，你係中咗詛咒。咁從此你又會奸嘅。咁佢又有個咁樣嘅位。咁佢之前中間講就話幅畫後屘查到佢喺嗰啲陪葬品度。咁去咗一個寺廟，你知日本寺廟嘅興啊，有啲陪葬品，有啲寺廟保管。咁佢查到嗰個廟咧，嗰、那個廟嘅主持就話幅畫一早燒咗。咁但係最後喺寺廟度通咧，就話個主持咧暗地裏偷雞入咗去嗰啲倉庫度揾翻幅畫。咁、那個鏡頭影住佢就講佢咧忍唔住好奇就望幅畫，跟住個鏡頭慢慢 zoom 去幅畫度，最後出曬寺廟啦 ，ending 個 shot， 即係最後一秒咧，那個幅畫就扭曲，咁啊跟住完。 唔係， 即係多咗呢一幕嘅。 呢啲咪， 但係你問我呢一幕嘢，你明知幅畫會扭曲噶嘛？咁你唔會驚噶嘛，大佬啊？ 啲人驚噶，你信我。 係。咁你冇計啊！ 你要知道我哋係喺度睇緊嗰個技術，睇緊一啲分析，同埋我哋好肯定呢個故事係作出嚟，係咪？即係一個古仔，即係我哋好清醒嘅睇鬼戲嘅時候，或者睇咩戲都係啦，因為電影嚟嘅啫。咁你啲觀眾咧，佢哋就唔係嘅，即係佢哋可以入去睇， 明白，抽身唔到，系啦，代入咗，抽身唔到，明白。 咁如果唔系咧，都冇理由话睇完午夜凶铃翻屋企七日唔够胆开电视。我真系识人，我咁讲唔系影评啊。我话你都真系好投入下，我睇得，即系话古仔嚟嘅啫，同埋戏嚟嘅啫。即系佢话真系惊，冇办法，即系嗰个惊咧，佢真系入咗佢个脑度。咁同埋点解咧？嗰时都讲过啦，咪就系因为生活啊嘛，因为佢就玩电视啊嘛。系咯，是呢样嘢啊嘛，即系录影带咁样讲，录影带呢样嘢啊嘛，咁变咗佢就系呢啲嘢咧，的确有佢嗰个心理上面嘅暗示啊，做到，咁我哋唔受呢啲嘢嘅，因为 OK， 我哋唔受呢啲嘢嘅，即系咁即系，因为我哋明知呢台电影啊，咁但系你一般嘅观众未必有咁嘅会咁清醒嘅，有時好多 女仔即係始終由你問我，佢個生活發現亦都係講緊日本嘅生活發現啦，即係會有榻榻米啊，會有啲嘢掃住榻榻米有聲。咁但係香港睇你唔會有咁嘅嘛，即係你唔問我。咁當然你話喂，人哋拍俾日本嘅啫，咩唔係拍俾海外，你要投入人哋個生活。咁但係你問我投入唔到，佢嘅技術令我投入唔到，佢嘅劇本令我投入唔到，呢套咪差電影，咪就係爛片，就係咁簡單。 唔係，即係我哋唔可以做標準嘅，因為你嚇得到我咧。我諗嗰啲人，嗰啲人唔係 即係要去到閃靈啊，嗰啲數到閃靈啊、四谷怪談嗰啲先嚇到你。 唔係嚇唔到我嘅嗰啲都。 係，明白。 唔係即係唔係，即係反而咧，有啲戲咧，成套戲係睇唔到嘅，即係你有時有啲佢講嗰啲魔力嗰啲咧，我會驚、即係睇唔到嗰啲，我覺得恐怖啲嘅，直情冇嘅模型嘅嗰樣嘢，係啊，我仲恐怖，係啦。咁 明白明白。 咁同埋咧，係講緊就算恐怖都係個恐怖感啫。咁我出戲院唔會再諗噶啦。 係啊，你唔會再諗噶嘛？你正常你會即係一即係叫做你係話你喺個乜嘢飛靈現仙蓮馬飛現仙蓮馬啊嘛？你出咗去就冇啦，係咪先？咁啊冇趁正常生活咯，呢啲咯，係啊。 咁即係我哋唔會啦 ，OK？ 咁同埋你嚇到我哋就難嘅本身，唔可以用我哋作準。咁但係一般觀眾。唔同啦，即係佢哋會容易啲嘅，個驚嚇程度容易啲會做到俾佢哋。咁其實好多即係 even 港產片嗰啲恐怖片，即係我哋覺得嗰啲都唔恐怖嘅。我睇到笑㗎嘛，好多唔係午夜凶靈我都睇到笑㗎，唔好意思。咁但係 我知 嚇咗佢哋喎，咁所以你嚇到我就大鑊㗎。你嚇到我咧，前面嗰班友叫定黑箱車我驚。 就好高啦，好高啦。係 白車㗎啦，叫黑箱車㗎啦，我驚要直情可能我啲心臟病發死咗啊會。即係如果你我都俾你嚇到嘅話，就真係唔係未試過嘅，但係呢啲好少嘅呢啲情況嘅。咁所以你一般嘅鬼戲，尤其是呢啲咁營造嗰種咧，即係其實呢啲好假噶嘛，呢啲佢好鋪排式呢啲咧，誒根本古仔嚟㗎啦，明顯係嘛？點會驚？我唔會驚，咁所以唔好用我嚟作準。 即係堆砌咯，係啊，堆砌咯。 如果淨係入場恐唔恐怖咧，就我哋唔可以作準嘅。咁呢啲要大家自己入去自己感受。的確有啲觀眾佢自己係覺得呢套戲嚇到佢，咁我哋唔可以否定呢個個人嘅。嘅感受嘅，系啦，咁啊， 系 即 系 我哋纯粹分析啫，技术 系啊，明白明白， 咁高嘅呢套戏咁啦。咁你反而咧之前我哋觉得拍得好啲嘅，例如以前阿哥哥啊，同阿林嘉欣嗰套 系啊，异度空间系嘛嘢，呢套正嘢。 我又唔系话吓到我咁啊，真系吓唔到嘅。但系问题啊，嗰套戏拍得几好，咦？但系一般观众反而咧又未必咁中意嘅。 同埋你又知啊，识睇你又知啊，异度空间其实唔系讲鬼。佢講精神分裂㗎嘛。 冇鬼。 係呀、 啊。 佢講罪孽㗎嘛。即係罪孽你自己有個罪搞到自己精神分裂就你即係有啲好似即係你做到犯咗個罪你自己要贖罪咁樣即係有種有啲報應嗰種感覺嘅。咁其實要用空間嚴格講可以話當佢唔係鬼片。佢其實一直都係啲 不同嘅妄想。嘅包裝其實佢我都講過。 係啦咁但係拍到鬼戲感覺呢下咪高。係啦咁都好。 系 啊，我 high 啲 recommend 移動空間，但系呢套戲啊麻麻地嘅啫，好多即系又唔係好收得啦，又唔係話好叫好嘅，但係我覺得正嘅。 即係就係你技術上啊，呢度一個好睇嘅戲，但係又唔等於啲中意睇鬼嘅朋友中意，或者唔等於嚇到佢哋，即係佢哋都可能有幾個位嘅，咁嗰啲鬼食泥走出嚟嗰啲佢哋都驚嘅，但係佢唔係個成套戲俾到佢哋平時睇鬼戲嗰種咁嘅感覺咯，即係 冇錯，冇錯。 咁所以佢哋要嘅嘢唔係我哋想睇到好戲要嘅嘢嚟嘅，所以唔 冇錯。 佢即變咗唔可以用電影嚟去解釋即係恐怖片咁，即係佢哋要嘅就係一啲佢哋要嘅嘢。咁呢套戲似乎又滿足到即都係兩極啦，即滿足到有部分嘅觀眾佢哋係 OK 嘅，佢仲覺得幾好睇添。咁呢個咁個人嘅感受都係我哋好難去用技術去分析嘅， 當然咁永遠都係嗰句啦，睇戲好主觀嘅，咁我都合理，咁但係又即係咁，因為主觀我咪講翻我主觀咁頭咯，係咪先？咁你又冇得差人食我噶，係咪先？咁我又唔會差人食你咁解咯，係啊。 冇問題，係啦，咁 冇錯。 呢個係我哋純粹我哋嘅睇法啫 ，OK， 即係就係講過啦，即係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噶嘛，係啦，咁啊 冇錯。 中意睇，咁啊大家有興趣，因為你中意睇恐怖片都可以又睇下嘅，因為睇下。因為事實上又真係有人話係嚇到佢嘅咁樣，咁 OK， 咁啊，大家自己判斷啦 ，OK， 咁啊，好啦，咁喂唔係喎，仲要介紹多套喎，另一套又係呢個地產嘢嚟喎，講埋呢個快講， 係啊，食到少少快講啦，喂，佢又係好似一樣，即係你話叫做夾硬叫做有個名位咧，就係、是、大家都嚟講一陣流。即係你係啦，你即係呢套殘位又係聚焦嘅等樓，不過等樓佢再查翻佢之前嗰等樓，嗰等樓拆咗之前嘅雜土地咁啊，有啲唔同。咁但係另外有套神作啊，講一集中嘅等樓咁啊，你講講。 冇錯，呢個咧其實就係北美咧近幾個星期啦，即係唔同地區唔同禮拜，但係呢排上嘅一套新上嘅戲啦，有啲都可以叫做幾個禮拜新。咁叫做High Rise， 咁其實台灣就做咗㗎啦，叫摩天樓啊，咁但我哋完全冇聽過香港話會上嘅聲音， 咁 我 咧就 你問我都未必上到， 上到冇錯，因為又係我哋好即係話香港冇市場嗰類咧，就係、是、一種文藝科幻片，即係佢係科幻片， 冇錯， 佢自己係 啦，即係簡單嘅科幻得嚟，冇特技又齋托，即係咁解，係啦， 係冇點講咧？咁又唔係嘅，咁佢嗰個景都係搭出嚟嘅，但依 咁係個景都係特技嘅，但係佢唔會話流於動作啊，或者流於係啦，由於大場面咁咯，佢冇呢啲咯，講嘢多過乜咁咯。 唔係上太空炳棚嗰種，係啦，即係佢直情係好多人睇完都唔知係科幻片。OK， 咁因為咧，佢將個設定都擺喺七十年代。咁可能介紹兩句咧，其實係一個七十年代嘅一個小説啦，當時嘅小説啦。咁佢就假設咧喺未來咧就會有一啲。即係巨型嘅建築物，即係睇對七十年代嚟講啊，即係幾廿層樓都算係高樓大廈嘅啦嘛。 即係幾等嘢黐埋連埋曬一等嘢，就好高嘅，百幾層樓咁樣係。 即係大家而家睇咧就覺得哇，你冇天際一百，唔好同我講咩。咦？但係大家記唔記得康樂大廈咧？曾經都係香港最高嘅大廈啦。跟住過咗之後就合和啦，即係有個旋轉餐廳上面講嘅。咁其實你今日睇哇好矮嘅啫咁。咁但係你要睇翻七十年代個標準睇。咁而當時佢係真係基於咧呢、這個佢係喺講倫敦市嘅，佢講倫敦北部咧真係有一個類似嘅計劃去做嘅，咁啊叫巴比肯集合生活即係住宅區咁樣即係佢叫咩？ 明白。 Barbican 啊 ，Estate 咁樣。係。咁呢個哇，即係咩嚟嘅咧？咁當然啦，現實上而家已經有㗎啦。咁你睇下就其實冇乜特別嘅啫，有睇。咁但係其實咧，當時佢哋就 project 咗咧，就係其實唔係我哋一見嗰種。佢諗緊係，大家都有冇聽過呢個叫東京金字塔嘅嘢咁其實咧就係、是、咧叫做完全環境都市啊。咁其實有個 term 叫做arcology 啊 ，arcology。咁其實就係咩？就係、是、其實好似一座超時空要塞咁啦。咁其實佢就係裏面自給自足、自己運作嘅一個東西。咁但係裏面就係一個大嘅嘢裏面咧，就係、是、其實一個城嚟嘅。 冇错，即系整个社区啊，建基于呢栋大厦啦。冇错 啦，嗰大厦里边咧有晒所有娱乐、工作、 饮食、工作连埋啊，系啊，学校乜都有嘅，明白。 基本上咧，你唔使出嚟噶啦，系一个城嚟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咧，佢呢套戏因为佢尊重翻原著，就讲翻佢嘅原著嘅时代嗰七十年代啦。咁佢就只不过攞咗一个好似一个大型屋苑咁样。咁嗰啲佢都玩到咧，佢真系咧啲超级市场系喺佢里边意思唔系讲楼下嘅惠康，即系佢就喺里边嘅，即系可能佢几多楼啊？唔知去十几楼啊？就 系即系可能卅几楼咁 lift， 咁跟住出边啊变咗超级市场咁咯。 三十楼咧就系啲 gym 游泳池咁，即系佢其实佢四十楼已经系第一楼嚟噶，其实唔高嘅一啲都。咁就四十樓咧，直情係嗰個起呢座嘢嗰個佢叫做工程師。咁佢喺上面有個花園養埋馬咁誇張，所以咧你點睇咧都唔覺得哇呢、這個其實唔應該係佢表達出嚟一個咁細嘅嘢喎。咁冇錯，佢其實佢想像咧就應該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好似東京金字塔嗰類咁嘅嘢。 明白。 咁其實咧香港都曾經想裝呢個有一個嘅計劃，好似叫做 Bionic Tower。 係。 咁就上海同香港都有興趣，咁其實咧佢都係一座超巨大嘅玻璃幕牆大廈。咁但係咧呢啲概念就咧係大廈中有大廈喎，唔係個大廈中嘅大廈喎，佢大廈裏面又有大廈嘅喎。咁即係話你大廈裏面室內咧有街嘅喎，咁咪好似超時空要塞咁啊？ 係，冇錯。 你可以大概咁諗啦。咁但係當然呢套電影佢就冇咁嘅表現啦，可能佢因為忠於原著嘅原因。咁但係大家其實可以咁樣嚟 project， 你會明啲呢套戲嘅。係啦。 冇錯。咁而呢套戲最正，我覺得係《反烏托邦》咯。佢都叫好前㗎啦，即係到好早70年代已經寫反烏托邦咁啊，比而家嗰啲即係拍到爛嘅反烏托邦啊高好多咯。 反烏托邦故事好耐㗎，再早啲都有啊。咁佢呢個咧，只不過咧都係啦，冇錯，都係個反烏托邦。咁咧嗰座大廈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啊嘛。咁其實佢又係咁啦。咁到最後啲人咧想推翻嗰、那個，即係佢高層啊，即係 政權 係喺頂樓嗰啲人嘅統治咁樣，就係咁啦。係 啊，冇錯。 而男主角係邊個呢？咁就應該大家都有興趣睇個播。如果講個星，咁咧就係呢個雷神裏面嘅阿 Loki 啊。 嗯。 咁當然咧， 雷神洛基 而家就冇咁僆仔，中老咗。但我反而覺得而家型咗好多喎。我就覺得。 係啊，佢話流蘇噶嘛，好似話，即係總之型格咗噶嘛。 裏面有一段時間係，不過大部分人都係真靚扮正。不過咧，因為佢老咗少少。咁而佢裏面你感覺上咧，因為佢又的確係有少少英國紳士嘅感覺。咁所以因為佢裏面係做一個醫生嘅，咁變咗咧，其實而家甚至乎有人話咧，佢係其中一個嚟緊咧係下任占士邦嘅人選啊，而家講緊 哇， 咁我夸大喎。 我覺得佢最似就係 佢有啲邪氣嘅個樣。 佢最似 啱呢個 係嗰個額頭就比較高啲個髮線。 係係。 唔係因為原來喺原著設定之前幫個外形的確係有少少咁喎。 哦，有少少即係壓高啲嘅，一特壓嘅特壓人，係明白。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嗰時揾阿新康立利係啱嘅，係啊， 係係係。 係啊，咁你話外形上當然佢就唔大隻啊 ，Loki， 即係佢係有肌肉，但係好 whip 嗰啲咯，唔大隻嘅。 係。 不過西裝上嚟係 OK 嘅，咁啦，好有嗰種，即係佢有一種紳士嘅感覺，所以變咗佢之前做好多套都係做一啲即係古代少少，佢都做到。咁今次呢套戲咧，佢當然係梳西裝頭啦，好有型嘅。系啦，咁甚至乎有啲裸露嘅鏡頭嘅，咁呢啲可能睇得一眾嘅女觀眾都會好開心，或者男觀眾都唔定嘅咁就 話裸露 pat pat 啊，係嘛，係啊，裸露 pat pat， 佢係就咁揾塊毛巾遮住嘅啫，即係遮住一度，其他位置全部睇曬嘅。咁佢亦都有花灑沖涼喺上面影落嚟，咁個花灑啱啱就遮住咗個脊。 系， 呢啲就我唔知啦，即系继雷神之后，佢就真系好出力咁去， 搏到尽， 雷神都露过一次啊，好似系咪嗰套揸跑，系咪揸赛车嗰套啊，系咪啊，系咪一级双雄嗰阵，好似 一级双雄系啊，女路系啊，路过一级双雄话路股嘛，系啊，话靓股嘛，啲人话系啊， 咁而呢套戏入边咧都不停有啲即系性爱场面，咁当然系做动作噶啦，咁啊呢啲梗唔系真噶啦，系咯， 明白， 纯粹摆位啊，咁啊啲女人当然有露上胸。咁套戲入面呢亦都好多啲裸體，咁但係呢就冇見到重要部位嘅，即係啱啱行過有嘢遮咗，咁樣好抵死㗎。咁其實套戲就係好心理描寫式嘅一個故事啦，係啦。咁 或者你問我佢話寫得細利囉，即係呢樣就可以叫做呢套戲呢，借呢套戲就話喂真正分即係反烏托邦係應該要寫得深，你個角色有衝突，就並唔係饥饿游戏啊，嗰啲咩忠诚者、默默者、咩背叛者，嗰啲啊叫做青春胶片打片，只不过就食咗个意识形态，系反乌托邦。咁但系而家美国咧，你只要反乌托邦都大收，咁啊变咗呢啲美国观影质素差咯。你问我， 咁而呢套戏咧，其实就即係我又唔敢講，即係佢當然佢唔係差嘅套戲，不過佢就好藝術嘅，又係即係玩好多。 嗱咁啊，節奏慢啦，咁啊文藝片咁啊拍法啦，係啊。 比較慢，甚至乎有少少即係天與地嗰啲咁咧，即係成日影住啲嘢，得啲音樂又冇聲咁嗰啲咧，咁 係冇錯冇錯 ，moody 嘢咯，即係啲玩感覺嗰啲 moody song 咯。 咁變咗就大家頂唔頂得順就另計，咁但係咧呢套本身咧係一個小説本身演係一個科幻嘅小説嚟嘅。 冇錯，咁我希望香港上到啦，呢啲戲你問我上唔到都係電影中心上一兩場啦，咁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又叫做擴闊咗個視野，就叫做主流片唔會拍嘅拍法，咁我學到嘢囉，即係我覺得呢啲戲係值得睇， 即係佢竟然都係玩一次反烏托邦，但佢竟然又可以借一個大廈嚟講，即係佢人哋好多咁嘅橋囉，人哋鬼佬就係 冇錯， 仲要呢個係70年代演寫嘅故事囉，咁啊，反而阿北打覺得呢套睇過，反而仲覺得 OK 啲，係咪？ 一定啦，同埋殘衞嘅真係好唔合格。 技術上係嘅，技術上係嘅，不過我唔敢講一般觀眾睇會點，會覺得悶嘅，係。我死包單一般觀眾，我唔係話聽眾啊，一般就應該。 啱嘅，同埋係咯，即係 remind 你要睇文藝片咯，即係會睇文藝片嘅人入去睇就有感覺。 係 啊，如果你話一般主流腦殘嘢咁啊，要打要特技要大場面咁啊，呢套一定冇啊，係。 即雖然佢有啲反，佢哋有開槍，但係嗰啲係唔係刺激場面，佢砰咁個人死咗咁嘅啫，係啊。 明白， 唔係戰爭，唔係冇話踢曬啊、飛腿，冇呢啲嘢踩 住。係，明白。 係普通人唔識武功嗰啲普通人嘅打，即係揾支棍勾個人嗰啲咧，或者拳頭揼個人咁嘅啫。 明白。 或者真係揸一支手槍，砰咁嘅啫。咁大家 OK 唔 OK？ 咁啊比較慢嘅節奏的確 OK。我你一陣 同埋你講開依套啊，諗起之前有套咩新特警判官，咪就係即係。斯卡龍嗰套 reboot 噶嘛，新世紀判官，咁啊其實都似嘅個設定，咁啊所以變咗兩類戲咯。嗱，大家設定都相似，有一等大廈，又係要反建制、反入邊嘅統治。咁但係咧，新世紀判官就係走動作，即係主流路線，呢套就係走文藝路線。咁至於點選擇，就觀眾咪自己諗啦。 嗰套係 Judge Dredd 嘅新嗰套， 係啊，冇錯，一 reboot 咁樣噶嘛。但係嗰套你問我冷眼地嘅，我嗰時都出問啦。波兰杰都四十零分咁啦，你问我，系不至于差到。 套戏真正啲人会 relay 应该系末世列车。 系、啊，都似系啦，冇错，都变咗架车。 冇错啦，就将个大厦 慣低就變咗架火車嚟講，呢度咧就豎起佢，即係其實咧都係車頭啲人話事，佢哋咧就頂樓啲人話事，其實好似嘅， 係啊，都似，又係有啲即係末世感覺啊，俾族權壓榨住咁啊，點樣如何反政權咁樣嗰啲衰嘢。 佢呢套咧就喺入邊入住嘅人咧，都起碼係中產以上，即係佢就冇話好窮到好窮，即係但末世列車你都知，即係最尾嗰班就係好窮噶嘛，食都冇得食噶嘛， 係啦。係啊，要食曱甴噶嘛，啲曱甴店嗰啲糕點噶嘛，或者餅嗰啲能量塊咁樣噶嘛。 佢呢度就未至於，不過佢就將嗰啲上流社會啲人咧就好誇張嘅，甚至會著啲法國大革命嘅古裝咁，即係其實幾古怪嘅。即係當然佢喺 party 度啦，講緊因為係啦，咁所以佢營造出嚟嘢咧係好詭異啊，其實都咁。如果你睇下你啲衫啊、啲場景設計，其實都值得睇嘅，係啊。 咁花心思咯，呢啲嘛係啊，即係個美子又有嘢做咯，撞到嘢咯，我覺得就好。 成日玩啲慢鏡咁咯， 冇錯。 嗯，好啦，哇！咦，哇！死啊！我都約咗其他人啦，其實咁啊要轉俾佢哋講啦，差唔多，因為越整越夜啊，驚係啦。 冇問題，最後講句就恭喜 Sci-Fi 就八周年，希望可以有下一個八周年，多謝咁喎。 八十周年 咗冇錯，八周年咪啫，未必係啦，上早上有。 好多，唔該曬不打。 好 ，thank you 曬你，好，拜拜咁多位，下個禮拜再講啩，拜拜。 下個禮拜同大家講呢個 X 名啦，應該 係 嘛？ 係啊，冇錯。 好，唔該曬。 拜拜。 好啦，今日。跟住落嚟呢就有阿扎英同埋阿馬仔都返咗嚟，咁因為馬仔其實今日係放假嘅，不過都因為八周年啦，都同我哋講兩句，係因為轉個頭，因為阿仔又要返工好晏咁樣，轉頭佢都要瞓覺嘅，因為而家好夜嘅，其實咁同大家講下先，咁不如等下馬仔講下有咩感想啫。 好啦，冇啊，咪啲嘢好似完全唔好睇咁咯。 你講啲作品？ 係啊，啲作品係啊。 哦，系 啊，而家变咗好似难讨论啲咯，变咗，同埋啲人即系而家好似系反而差啲讨论性大啲啊，好嗰啲唔好好讲咯，好似啊。 唔关事喎，如果你好多作品好睇，反而冇人倾喎，啲作品 唔系我咪系咯，话好睇反而冇人讲啊嘛。 系咯，即系变 咗。系啊， 就算我哋睇到啲好正嘅嘢，想介绍俾大家，咁其实咧冇用嘅，因为咧大家都未必有兴趣想知。 嗯，同埋好似因为而家大部分人睇好似都系点讲，有个喜好咧行个头咧，咁如果中意一样嘢，唔理佢出嚟个套嘢好唔好坏点样，都系即系觉得好啊会。 唔系，即系佢已经开始就已经 中。系啊，即系佢本身中意，即系佢有佢中意嗰样嘢喺套嘢入边，咁但系其他佢成套嘢本身做得唔好嘅，咁但系都话好啊会。 系啊，唔重要啊。 咁变咗好难，即系倾得到话咩台，啲人都冇兴趣倾入边嗰啲话好唔好嗰啲啊！即系而家都系，即系逢亲俾套嘢都系一系就好好睇，一系就垃圾咁咯。 即一系零分，一系一百分，非黑即白。 咁变咗好似好难倾得到，即系唔会话套套戏有都系全部差晒或者全部好晒嘅。咁但系变咗讲嘅时好难讲啊！而家变咗， 咪啲人都冇兴趣知。 唔系你咁多嘢讲翻嚟讲你烦咯，系 啊，冇错啦，我讲几粒钟啊，啲咪唔好听咯，系咯， 系咪讲几分钟就好睇唔好睇咁啊？ 咪俾几多分啊？即系好似阿六叔俾个 number 嚟咁啊，即系佢都唔想听你分析点样升点一啲啊， 系啊，差唔多，同埋入边啲嘢系，即系其实即系啲人唔系好中意倾啊，睇咗就算咁咯，好似啲人。 系啊，散场啲朋友都唔倾啦，唔好话啦，系咯，系咯。咁啊 ，Darling 啊 ，Darling 有冇又可以Darling又講下 Darling 嘅一啲感想咧，又唔一定咩嘅，係咯，有咩感想咧？即係節目做咗八年啊！ 哦，有咩感想？犀利咯，嚇係咪？你講一句，你仲唔喺度講一句？轉頭，轉頭大台都播翻套真正大快劇去捉你啦，仲唔想？仲想點啊？真係 今晚喎，係喎，今晚 都要第一集喎。佢今日系第一集， 今晚开始播乜嘢？ 你唔好讲笑喎。 播乜嘢？ 隔世追凶咯。 隔世追凶 啊！ 破我哋。 你仲要前嗰几个礼拜力推呢个隔世追凶，讲咗咁耐啊！你冇话你潜在观众可能都系喺无线做嘅，可能。 无线高层系嘛？ 起码拣片播嗰啲啦，系咪？ 起码 TV Buddy 一定系我哋嘅观众之一啊！ 系，咦，仲系有势力嗰啲啦，冇讲笑啦。 可能唔关事喎，会唔会因为 EU 受欢迎去做咋？ 佢要受欢迎，佢唔够唔攞剧够王，我都算偷笑啦，系咪？ 咁 而家都一路俾人抢紧收视。 提一提，真系要今晚要开始睇翻呢个咩啊？呢个集世追凶啊，真系系啦，呢套反而科幻嘅，讲真一句，系好啦，咁啊就系咁，就系科就系咁感想就系咁。 我感想系其实都即系做 sci-fi 咪呢个节目咪几好咯，系咪？都咁多嘢睇啦，系咪？不如咧集中啲，定系你不如就唔使再好似以前咁样，即系左搵右搵，而家咁易睇到咯。咁多種類咯，咁咪直頭去睇一樣嘢咯，係咪？咁睇一樣嘢，即係譬如呢個節目就可以介紹啲sci-fi嘢咁樣。咁如果多人睇嘅話，咪直頭喺度揾睇意見咯，睇人意見就去幫啲人去揀節目，跟住再去睇咯。 但我哋太闊咯，就而家嘅網即係網台節目嚟講，即係佢哋希望就係淨係講蒙面超人。咁樣喎， 咦？咁先驚，咁就話好闊係咪？哇！太快 啦，我哋闊得滯啊！咁啊嗱，電影又講，卡通又講，劇又講，乜都講，係嘛？咁啊，即係。 但依又依啲係小眾嚟喎，但依啲又係，即係有啲人咧又唔知係即係sci-fi都唔知係乜嘢嘅。 知啊！ 但係你一講咧，啲人又話我都唔識嘅咁樣，咁啊好似好小眾，其實咧。就好多嘢可以認識到好有即係好有趣味嘅咁樣係咪？咁呢唔推廣唔得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度啲失傳武功嚟嘅係咪？咁啲人呢遇過都唔知嘅，或者佢永遠都覺得譬如有啲劇明明科幻劇喎，唔係喎，邊度科幻嘅查案喎，其實係科幻㗎，你都唔知咁樣，好似到隔世追凶咁樣。佢咪因為即係你唔有呢啲節目，咁你嗰啲人就會永遠都以為呢個世界呢只係得查案嘅啫，係咪？即係譬如睇美國隊長都可能都係查案嘅啫，即係或者用第二啲角度去睇囉，咁咪嘥咗套戲囉，係咪？ 即係佢唔識得即係到底咩科幻其實係咪？即 係係呀，要教㗎，即係唔係講笑。 即係佢以為上太空嗰啲呀，嗰啲先係科幻嘅咁樣。 我都 唔係睇特技，但係我叫一係就 特技係啊，特技 啊，特技 係啦，係冇特技嗰套唔係科幻片嚟㗎喎， 真係喎，真係喎，一般香港人真係咁覺得㗎，係咯，好啦，咁啊好啊，咁啊啲感想啊，咁喂，咁啊馬仔有咩其他嘢想同大家講下嘅咧？有冇或者講完咩？我有咩感想啊？講完咩可以介紹下嘢又得，係咯。 差唔多啊，如果係講嗰第啲嘢咁講下，啱今日啫，又係。 我新嘢喎，啲新聞喎。 啊，又係今日又係啊，咁啊，又係間代理係啊，開倉啦咁樣，跟住又開頭出咗咗係啊，出咗價錢咁樣，跟住係 講埋邊間咧？瑞華行 係啦，跟住係有啲係有啲貨咁啊，點解開倉今日去到坐地起價啦？突然間 哦，咁樣啊？ 哇！ 佢有理由話話係出錯啊嘛。 唔係喎，我聽聞個惠康百佳都係咁嘅喎，其實啊，即係減價嗰日咧，個原價突然間貴咗。 哦，唔係咁，但係你真係減價啊嘛？但係佢依係將個減價嗰個價話錯，係要升翻高啲先話啱嘅，佢話登錯 啊。哦，咁樣啊？ 係啊，咁其實咁我下次係咪其他啲開倉或者減價啲貨咁佢登咗出嚟？喺張廣告嗰度，原本我全部少一個零，跟住去到嗰時全部多一個零嘅話，印錯咗。 我見佢唔係話將個原價，即係其實係提高咗個原價咩？我見到其實 嚇，最啲我唔理佢啦，我就見到個價錢啊，開頭出咗張廣告嘅 開頭 佢 就 即係你話佢 一七 佢個減價就本來幾廿蚊，咁就去到就唔止咁樣係嘛，再就 下邊一百幾蚊咁啦，係啊。 明白。哦，即係佢就唔係嗰種超級市場式，就將個原價提高又打翻個八折，其實仲貴過平時，唔係呢種。佢就即係話咗自己標一個好抵嘅價，就去到就唔認數咁啊，即係咁樣係嘛？ 係啊，話登錯咗咁樣咯，應該。 你知唔知喺外國咧係犯法㗎？ 吓？ 系啊， 应该正常。我嗰有问题噶，咁我如果全部成张，我好似头先我话斋，我全部开头登我广告，我全部少个零嘅。 唔系。 咁我去到啲货，我印错咁啊，全部多个零咁啊，即系好远嗰啲。 嗰啲呃游客药材铺成日都做噶啦，佢标咗个价，但系其实咧，佢嗰个定点位嗰粒嘢咧，其实唔系个定点嚟嘅，其实是个零嚟嘅，不过佢就好细到好似一粒点咁嘅，你以为系？一粒點，但其實是個零隻嘅。咁你買嗰陣，佢就會同你講，你睇清楚咁樣。其實係你睇錯啦，唔係定點啊，即係咁咯。都有㗎，常有發生㗎，係啊。 嚇！不過我覺得呢啲咁樣唔係出街之前已經 唔知啊， 應該 check 過先咁樣，咁都可以出到街咯。喺度張嘢，如果佢真係我當佢真係標錯啊， 標錯銅 嘅，係咯， 標錯銅啊。 吓、啊，唔知咁都可以，即系正常。如果呢啲嘢价钱咁敏感，梗系 check 清楚先登出啦。即系你报价，你做咩？即系翻工乜都好，你报俾个客或者咩，你都系 根据香港法例啊，即系唔系国际惯例。根据香港法例咧，佢系真系可以 last minute 或者 last second 咧去改价嘅。如果讲法例啊，如果纯粹讲法例啊，即系香港系绝对纵容呢样嘢合法嘅。即係佢的確可以咧，明明你去惠康百佳或者 whatever 啦 ，OK， 嗱邊度都好啦嚇，買奶粉都得啊。佢明明個罐打咗嗰罐奶粉係幾多錢咁啊？幾多五百蚊咁啊？咁佢出到嚟咧，佢同你講五千都得嘅，即係佢可以嘅，佢可以嘅，即係喺香港係有咁嘅容許嘅，的確係。咁其實冇辦法啊，即係。呢啲係要啲消委會啊啲嘢要咩啦，即係佢話其實呢個所謂標價呢只不過係一個 suggestion 喎、 啊。賣牙俾錢嗰時真係真啊。 係啊係啊。 係咁、啊、我咬佢唔到喎，咁佢全部標曬啲價，咁一拎到過去都唔係嗰個價。 咁可以唔買 㗎。係。 都可以唔買㗎。即係當然佢又可以話你有曬你手指毛跟住都得下咁啊咁啊。即係大家咪嘈過囉，冇所謂嘅。咁其實呢啲係相遇問題，即係其實任命至於犯法就冇，係呀，合法嘅。 係，我講冇，未交易，不過佢咁嘅態度同咁嘅做法就唔係幾啱嘅，我覺得。 咁、哦、可能佢真係標錯呢，係囉。 咁、 不過我都可以講少少嘢喎，即係咁嘅，我嘅成日呢都會走去即係青衣啦，係咪、因為我啲屋企人喺青衣㗎嘛。咁呢即係其實佢改例呢就真係會嘅。不過上兩次呢即係佢又唔係佢唔係專登即係想謀取暴利嘅心態。 你去。 唔係佢想杜絕某啲成日會去嘅行家。因為咁呀其實我唔知啲觀聽眾呢有冇去過啦。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已經知道呢每次去頭幾個、頭十個或者頭廿個，係咩人嚟嘅？基本上，即係嗰啲職業，即係職業殺手嚟嘅，基本過到，即係上到去咧，有啲貨板啊，就掃噶啦。一件貨板，第一個即係件貨板就掃，唔係佢咧，就佢啲夥計；唔係佢啲夥計咧，就佢夥計啲夥計咁樣。咁咧之前咧，佢開個倉試過好平嘅，賣啲雷霆就域啲模型咧，一人好平啊，廿蚊啊咁樣。哇！點知有次攋嘢，一上到去啲人咧排頭十都買唔到，因為嗰啲人已經一板一板咁攞走曬咁樣嘅。 咁、哦、 所以佢第 二 set 有個 maximum 每人買幾多件呢啲嘢噶嘛？ 冇錯啦，所以佢第二日咧就即刻改規例啦，就每人兩件咁樣啦，係咪？即係所以咧，佢會改例咧都會嘅，成日都會。不過點解咧？因為佢又唔想得罪啲散客。又想啲，即係佢又唔想啲大客成日舐曬咯，即係咁嘅心態咯。 咁但係呢個改價呢個已經得罪曬啲散客嘅咯。 唔係， 我 最大 係， 唔係最大禍係去到先知啊！佢唔係早一日，即係我睇到，我明明睇咗張單係呢個價咁樣，跟住已經即係啲人嗰日一早就會去嘅嘛。 不過咁樣嘅，咁如果佢開依價咧，即係我已經一早已經諗到咧，係唔會。出現嘅，因為嘢，即係對有某啲人咧，一板咁樣攞走曬，係一板咁攞走曬嘅，係你見都見唔到就冇曬咁樣。咁即係如果根據呢個價咧，其實嗰只即係 G-Sell 嗰個寶女咧，175咧就都係平嘅。 165 即係我買嗰陣時， 165 啊，165添。其實咧就好鬼平嘅，平到即係當然啦。而家啲 sell 嗰啲肯跳樓咁冇得講啊。但係依只就即係其實與依個價同個 yen 數咧，真係真係兩折咁嘅啫。 但 係 佢 100 飆 75蚊， 引你去啊嘛。 75蚊。咁佢不嬲啲手法都會咁嘅，佢仲要每個禮即係每日都有定期正產品咁樣，即係但係咧，實在咧，如果去慣就知啊，扯有鬼機會搏下咯。咁佢又唔係成日 要苦碌嘅嗰啲正常，佢啱啱補貨啊，有機會就食到啊。佢唔係 check 住咧啲貨一冇即刻補啊，佢班友係隨機突然間 係啊，真係㗎，呢、這個真 突然間攞出嚟咁，跟住你喺度。後得到啱撞正又有咁嗰啲咯， 咁就其實即係佢最有價值嘅以前啲貨板啊，即係嗰啲先最值嘅。唉、哎，不過都係啲俾啲職業殺手攞曬噶嘛，冇計噶，衝過去喎，大佬一攞手衝過去，即係嗰啲搶喎咁樣，咁你即係見到都冇計咁樣咯，係咪？ 唔係，不過其實佢個開倉咧，而家係少人過近少好多噶啦，即係我嗰陣時真係。即係舊貨，同埋真係平俾你嗰陣時咧，啲人係排好耐，排幾粒鐘就去，即係佢未開之前就夜晚都已經喺度排緊嘅嗰陣時。 咁你想當年我六點就排啦，因為我住喺青衣，我二仔人，我真係六點排，咁真係一次過掃咗5000蚊嘢走啊，都可係絕對值得嘅咁樣。 唔係我嗰陣時係值得嘅，跟住後屘做下咧，佢開得好密，跟住咧就枕住成日開咧。跟住開始流啊，即係佢有陣時啲價咧同出邊差唔多或者貴過啦。咁跟住係佢話特別平嗰啲咧，佢係少到得10隻8隻。咁啊，開頭班人 會 要大啊。 又或者真係有啲平嘅死貨咪平咯，係咪？即係佢又真係平過出邊喎，咁死貨嚟咁你即係好，即係咁叫唔叫有咧？又叫唔叫做抵咧？咁啊，真係。真系要， 唔系嗰诚，唔系系有嘅，但系啲诚意台个做法如衰咯，感觉上系。 唉，可能就真系 买唔买就即系自己判断啦，系咪？即系其实 不过佢真系嘅，佢成日攞依招咧，啲人咧都你好似马声四起噶啦，有开仓， 我冇啊，已经赶走咗好多人噶啦。其实而家你去到咧，好快入到啊，近时入嚟入去入唔到噶嗰阵时开头做嗰阵时。 哦，系啊，哇，嗰阵时好犀利嘅， 研究咁耐，一喊死你！一题目吓，咁大家中意就买咯，系咪？即系其实几多钱，自己心目中有个价咯，系嘛？即系啱咪买咯，系嘛？ 哦，唔系，不过我今次特别讲，都系点解会有呢个咁嘅手法啫？佢突然间出咗个。 不过当然啦，佢今次咁啊，好离谱啊！咁样即系变咗几多倍，大佬升咗几多倍，咁就最离谱啦，最样衰一次啦。 唔系升咗好多啫嘛，都冇加个零，冇加个零。 嗰只难啲喎，嗰只加个零。 唔系，嗰啲药材铺好中意噶，系啊，系啊，专家游客嗰啲好中意噶，嗰个定点唔系定咗个零字嚟噶。 定点， 系啊， 买呢啲都变成咁 啦。 买啲冇所谓噶，咁你都咁佢都冇话一定要你买，咁你都可以唔买噶，系咪？ 咁有時即係有時又多，即係早幾年又多國內朋友又嚟一齊趁熱鬧啊嘛，係咪？即係佢諗話，機不可失啦，咁樣仲即係好多乜嘢啦。 哦，如果佢擺喺尖沙咀嗰陣時台對面海，佢預咗唔係咩嘅？ 係啦，冇錯啊。 佢都要做啲遊客啊，同埋做啲家長生意。我因為見親多數，如果佢擺呢度，多數都係啲一家大細走去嘅咁樣。即係佢變咗直頭可以做零售咁嘅，其實佢。 喂，唔研究咁耐 啦， 單一題目呢個嚇，唔研究咁耐啦，係啦。 嚇、好好。 有咩其他題目講？有冇？ 我冇乜其他嘢講啦，今個禮拜嘅。 OK， 即係純粹上嚟講下感受啊，可以賀下我哋啦，喂，賀下我哋。學校你因為講兩句 嚇，咪繼續長做長有咁啊！ 就係呢啲人啊，希望下一集唔係再一集係嘛？應該話 嚇，希望 係嘛 ？希望啲作品好啲，多啲嘢講咯。 係，即係應該有多啲嘢俾我哋講，係啊！即係唔好成日，唔係即係啲作品唔好成日攆埋一堆嚇，跟住3個禮拜冇嘢講，咁啊，我哋做得好辛苦，因為好多。 好多即係冷門嘢呢，即係啲聽眾而家冇興趣聽呀，即係就算真係有科幻片都要好大套呢啲人先有興趣聽呀，咁所以變咗我哋好惡呀，做好惡做呀，即係咩都要講話題性呀，而家冇話題性嘅嘢就我哋自己介紹啲抵啲戲呀，冇用呀，係呀，咁樣 係搵個題材係啱啱食正佢哋啲神經先有囉，如果你話啲比較冷門啲。 咁首先就唔應該講呢個啦，應該講蝦條係咪， 系 嘛？系咯，虾条卖几钱啊？标价几多啊？咁啊，有人有兴趣听啊？好啦，咁啊，如果系咁啊，我马仔都系啦，差唔多啊，系咪？其实都系专登嘅，即系打入嚟同我哋讲讲下，因为其实本来放假啊，马仔今个礼拜系咯。 吓吓，系啊，听朝要翻系啊，对。 系啊，马仔而家先至放工嘅，即系应该咁讲啫，而家先做完嘢啦，放工系一早放，不过有嘢做，系啊。 嗯。 咁啊。好，有冇冇就、 啊、 我又同阿 Darling 讲几句先，一阵转头睇下仲可能有第啲人，因为晏得滞，我睇一阵仲 call 唔 call 得翻先，系啦。 好，咁我系啦，系唔知啦。 唔该晒马仔，咁下个礼拜讲咩啦？讲 X 名啊嘛。 吓，系啊。 系啦，好好。 啊，又嚟啦 ，X 名 啦。 好啦，咁 好，拜拜。 系啦，好啦，咁啊 ，Darling 咧，我哋讲几句嗰个戏先，因为转个头咧，我就睇下仲 call 唔 call 到其他嘅人先，系啦。咁我哋讲几句先。咁我之前呢，咁我同阿不打就已經講過下嗰套嘅戲呀，就係、是、呢、這個摩天樓啦，即係呢個 High Rise 啦。咁但係呢套阿 Darling 有睇過呀，咁、 哦、 或者睇下 Darling 又講Darling 感受呀， Darling 就覺得比較悶嘅，覺得係啦。我哋覺得佢拍得幾靚，但係嗰啲即係如果純粹睇啲畫面呀、啊、拍攝呀、啊、咁佢又好藝術嘅，又係啲文藝片，科幻文藝片。咁我睇下 Darling 又講幾句關於呢個電影。 咁呢度就我睇就係知佢都知道文藝片，所以就整幾個啊，即係整個重頭戲嘅男星啦，係咪？係。啊，其實都唔係嘅，都好多，即係譬如第二啲戲做二線嗰啲呢，佢都有做過嘅。 例如呢套戲有邊個呢，即係嗰啲男人啊啲女人反而就唔好識係啦，即係啲靚女嚟嘅。 啊咪有個男爵夫人啊啲艾蘇啊。 喔、哦、有一個係啊阿男爵夫人喔邊個啊邊個角色係啊， 即係嗰位有個仔嘅，咁就話個男士都想都好識佢，即係個男士都想搶佢咁嗰個啦。 講係嗰個。 嗰、那個應該係啦。 四眼仔個媽媽你講。 咁媽係啦，冇咗係啦。 哦，即係你意思住喺阿 Loki 樓上，一開頭就跌咗打爛先走嗰、那個嗰、那個。哦，嗰、那個係啊，男爵夫人。 跟住話， 哦， 係男爵夫人都 check 過啦，係啊。 嗱，咁嗰、那個咁嗰、那個咧，另外嗰個喺下邊，即係成日喺度搞事嗰個鬍鬚佬係邊個咧？即係真係差唔多係想起即係想起革命嗰個係邊個咧？咁、那、嗰個其實就係之前做過呢個 Dracula， 即係呢、這個。銀套 哦，系啊， 嗰個嚟嘅，嗰、那個嚟嘅 ，OK。咁呢度而家冇， 又即生死時速嗰下， 係啦，冇錯啦，呢度就爛鬼嚟嘅，嗰度就好有型噶嘛，王子呢度爛鬼，成個爛鬼，咁佢 唔係佢都有味道嘅，佢樣子都 揸機拍 documentary 友嚟嘅，呢、這個係 OK。好啦，咁另外嚇嗰、那個咧住喺頂樓嗰個所謂嘅建築師，即其實係控制呢座大廈最高權力嗰個邊個咧？咁大家唔知唔認認唔認得啦，因為今次剃咗須。系啦，咁就系大家咧， 搵啲口音都认得嘅，应该 好憎咧。口音嗰度啱睇完嗰度啊 ，B V S 入边咧，哇，点解呢条友成个阿罗伯唐尼咁嘅，成个 Iron Man 咁嗰个嘅新版嘅 Alpha 啊，吓嗰时啊留咗啲须似啊 Iron Man 噶嘛，咁呢度啊剃翻，咁就系呢个阿叔嚟嘅，就系呢个人嚟。咁、 嗯、 其实都好多嘅，好多其他科幻片都人都有份做啦，咁多人最出名当然就系 Loki。 咦、 嗯？好啦，咁呢套戏其实非常嘅心理描写，社会批判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嘅。咁首先都讲过啦，我哋首先已经提过啦，话过讲过嗰个咩巴比肯Aztec 嗰啲嘢啦。咁有讲过咧，就其实佢你应该谂嘅，佢好似一个超时空要塞咁个巨大建筑物入边嘅一个城市嚟嘅。其实其实唔系一座普通大厦。咁佢呢度就因为尊重原著嘅原因咧，先至用翻一座好似普通大厦咁样嘅啫。咁但系佢都表达得好奇怪啦，就系里边唔知几多楼啊，超级市场，唔知几多楼有乜嘢咁样嘅。即系其实现实都唔会咁噶，系咪？现实你都系落到楼下屋苑，楼下有个商场先超级市场嘅啫，唔会你间屋十五楼啊超级市场噶，系咪先？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想营造翻嗰种巨大建筑群入边嘅一个自给自足嘅一种城市概念。咁当然佢就尊重翻原著，用翻一座普通大厦去表达咁样。咁其实现实就曾经讲过啦，就系、是、呢、這个。h 嚣屎一族啊，咩嚣屎一族咧？好嚣嘅，唔系就是、住喺六股木山嗰啲叫嚣屎一族。咁就是、大部分都系啲IT 人啊。咁六股木山就喺现实上咧，比较接近呢个概念啦。就系、是、佢里面就系佢哋住喺嗰度咧，又喺嗰度翻埋工，即系佢都要出门口，但系咧佢都喺翻嗰座嘢入边嘅翻工。咁又喺翻嗰座嘢入边咧，就住埋嘅。咁啊，座入边有齐所有起居饮食所有嘅嘢嘅。咁當然你鍾意可以出嚟，但你唔鍾意唔出嚟都得，即係你可以永世就喺嗰度住都得嘅。咁就一個咁嘅概念。咁呢個就係未來都市嘅一個都市概念啦，就係、是、如果第時呢所有嘅城市呢都係咁樣發展，就是、一舊嘢咁樣。咁嗰啲一舊嘢之間地方呢就而家係攤雲㗎嘛，所有地方都係啲啊車啊鋪頭，就係因為你全部遍布喺地面啊。如果你將地面呢堆嘢呢整曬一座入面，大廈中有大廈喎，唔係大廈，一陣大大廈咁簡單喎。如果你睇翻呢個東京金字塔呢個概念咧，即係大家有得睇嘅，唔知之後或者我鋪條 link 俾大家啦。呢個扎你有睇過係咪？佢就一個巨型嘅東京金字塔面咧，就吊住好多大廈。你當有啲似第三東京市啲大廈降咗落去地底嗰陣咁樣啦，你諗？咁而啲人行出街，所謂嘅街咧，其實都係喺嗰個金字塔入邊，即係好似超市通要塞入邊有街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可以從來唔離開嗰個金字塔，好大㗎嗰個金字塔喺東京灣成個東京灣啊！你諗下，即係巴比倫計劃啦，你可以諗係嘛？係咯。咁其實就係咁嘅概念。咁呢啲概念唔係吹水喎，嗰時真係有咁諗過，但係就礙於後屘嘅技術仲未可以起得到咧，咁樣啦。咁所以就一路都有啲類似咁嘅計劃嘅。咁但係到而家咧，似乎咧最接近實現出嚟嗰個都係六本木山，就係咁啦。咁而呢套戲呢就攞返呢啲概念去玩，咁就尊重返原著70年代。好，咁單講少少嗰個，但呢個係個科幻位就係咁，喺個設定上。咁單講少少你睇嗰套戲嘅感覺悶呀、 啊、都係其實呢就節奏慢啲。 慢 啲。慢就因為就搞到悶。佢嘅拍攝手法呢係幾特別嘅，即係硬係覺得呢有啲嘢咁樣。即係如果要好籠統講，硬係覺得有啲嘢，拍親都梗係有啲嘢。即係佢每場口咧都好似俾到你好多暗示咁咯、嗯。不過咧講真啦，如果唔係，即係我可能我少睇嗰啲戲，即係我只會覺得係好多暗示，但係咧其實好似冇乜表達過。 其實呢套戲如果戲院 看，即係我啲劇情好少交代到嘅，好似 戲院睇會好啲嘅。如果即係我哋都係網上睇嘅，即係有嘅網友喺度已經有嘅，係啊，即係大家揾就揾 high rise 啊，係啊，我唔知摩天樓揾唔揾到，就 high rise 一定揾到嘅，嚇。咁因為我哋上網上咧，雖然好靚嘅個版本好靚，但係即係呢度呢啲咁嘅咁藝術嘅戲咧，一戲院慢慢欣賞咧，會好睇好多嘅，應該係。 咁都係嘅， 即係我哋上屋企咁多其他騷擾或者又食下嘢，咁啊，梗係冇咁集中嘅，係。 好啦，你有冇头先有冇讲啲场口？ 冇啊，冇啊，成班人冇讲啊， 一齐翻工， 系啊， 即系一齐翻工去揸车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斗泊位啊，即系嗰啲位好似几特别咁啊，即系你令觉得好似有啲，即系好似危机爆发咁啊，但系其实又冇嘅咁咯，即系有啲咁嘅事。 唔系佢呢套戏咧最奇怪咧就系。佢竟然引入咗呢、這個即係啲水啊、電啊同食物咧開始供應不足嘅呢個問題。咁即係佢真係當正佢係嗰種巨大一個獨立運作嘅都市咁去諗啊嘛。但如果佢真係只不過係一個 building， 因為佢而家表現出嚟咧，唔會噶嘛，係咪先？冇理由㗎，係嘛？咁你座 building 供應不足，出面大把，我一定要喺呢度買，我過對面超級市場買唔得咁樣，係咪先？即係佢就好似缺乏咗呢個嘅解釋。不過咧。佢開場嗰陣佢已經講啦，雖然佢呢個都係70年代，佢有講過一句嘢就係、是、話其實咧而家我哋已經喺未來嘅世界，不過大家唔為意啊。咁當然佢講嘅未來世界仲係70年代啦。咁但我哋其實而家真正就係我哋其實已經喺科幻片入面講咗21世紀嘛，但我哋唔覺㗎喎，咁我哋咪覺得係現代咯。但其實我哋已經活喺科幻嘅時代啊嘛。咁我唔知佢呢句說話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意思喺度啦。咁佢呢度咧就的確佢都仲係當佢係70年代，不過咧。佢好奇怪就係佢就但係附近又真係好似冇乜其他嘢㗎喎。 哦係啊，好與世隔絕都啱嘅。係 啊。 因為主角都話要避世㗎嘛。 係。 咁又有人問過點解你唔求其整間屋。 係啊。 住。咁你特登住呢度呢咁樣。 係啊。 即係我覺得佢會覺得住呢度嗰啲人應該係有啲 即系应该啲好匪夷所思嘅事嚟嘅。我有嗰个第二个谂法系咁嘅，应该。 唔系佢好似都有讲过，真系你话佢拣啲人嚟噶嘛？即系佢你当佢呢个咁嘅嘢，其实喺好似一个实验咁嘅，好似。 哦，系啊。 想试下啲人咁住喺呢度，嗰呢个模式会唔会可以改善到即系啲人嗰个居住嗰个嘅关系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话佢好似系有拣嗰啲人嘅，即系佢唔系求其咁啲人嚟住嘅。咁所以可能啲人啲行為係咪比較古怪咧？所以啊，我唔知啊。咁當然啦，呢套戲係拍專登拍得怪怪咁嘅，即係突然間又玩下化妝舞會，又著曬嗰啲法國嗰啲大革命裝咁樣，又有咁樣係嘛？華衣美服，但係跟住後尾班友仔咧，又可以全裸咁樣，跟住喺曬啊頂樓咧個 architect 哥嘅屋企度，係咁喺度無遮派對又得，即係嗰種。人肉橫流啊，酒池肉林啊，咁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嘅影像喎、 啊。啊，好似即係佢都係講到即係冇水冇電，啲人開始冇道德觀念啊，會咁樣嘅，即係佢覺得。 其實 開始佢都得咯， 本身啲道德都冇乜道德觀念㗎，不過之前咧就秘密做，後屘咧就 係啦，即係 表露出嚟啦，好似野獸一樣啦，即係咁咯。 啊，係啦。 其實佢好多隱喻㗎呢套戲，即係如果可能如果而家要講嘅又會講一大輪咁啊。咁不過呢 哇即係就係啦，就係呢啲囉，就係最犀利就係啲隱喻囉。 係啦。咁佢最後呢的確呢係奪賭權嘅。甚至佢好搞笑，其實佢呢係一個用賭罪方法，你初都唔知咩事㗎，點解佢住嗰度但係爛晒好似戰場咁樣嘅呢。咁佢最好笑呢就係由頭到尾都係隻白色狗嘅。咁佢一開場呢就已經捉咗佢隻白色狗去燒咗嚟食 啊！ 係 啊， 好笑，唔係佢好靚咩？白色狗好靚喎，係啊，咁應該係咪好似係啊？頂樓個阿奇提養嘅，好似啊， 等下先，好啊，係啊，係啊， 係好似 係佢養嘅，係咯，係啊，係啊，係啊， 就住洋樓就養翻狗啊嘛。咁中間咧，佢哋對啲狗咧，即係佢哋下邊住下邊啲人咧，對啲狗都唔好嘅，因為佢。即係試過嗰個咁嘅阿 Dracula 啦，即係胡鬚佬，佢咪帶翻細路仔話我哋要游水，咁跟住佢咪夾硬衝入去嗰個泳池派對度搶翻個泳池，咁跟住咧佢咪整死咗人哋嗰只長毛狗。 哦，係啊，係啊， 跟住嗰個女人喊咁，即係其實佢都有啲意思喺度嘅，即係其實好似啲狗仲生活得好過人係嘛？即係喺上邊嗱，啲狗冇罪㗎，啲狗冇問題㗎，冇話門咩門高狗大啊，係嘛？ 系啦， 冇嘅啲狗冇嘢，啲狗好乖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将佢哋个仇恨嘅转咗啲狗度，即系虐待啲狗。个故事啫，唔系话佢个戏入边真系虐待吓，做戏啫吓。如果佢真系劏嗰只狗嚟食咩，嗰件真系道具嚟嘅，佢烧狗髀嘅啫，梗系假嘅。咁但系咧，佢里边就即系有啲咁嘅描写。咁佢啲楼上楼下，哇，大佬哥男主角又同啲唔同嘅女人咧，佢自己都 fuck around 嘅。老实嗰句。你唔好以为阿Luke又好 不过佢又唔系话咩都啱，佢又好明显好似有啲好大压力嘅，即系俾人觉得。 但系佢都食系啦。 但系佢即系佢最奇就系食唔到最好嘅食大肚婆先。 话咩唔怪佢啫？最好系嗰个大肚婆啊！ 点解？ 唔系你睇个戏嘅描写，你睇都系嘅。 咁犀利，即係佢 反 生长 嘅最正大老婆 你有咩解读呀咁样点解咁犀利 唔係咁佢咁答出嚟係咁囉你觉得佢根本佢一路都应该係对嗰大老婆返有意思嘅但係大老婆係好似係胡鬚佬嘅老婆嚟㗎嘛咁但係因为佢大肚佢、 oh. 大肚咗好耐㗎嘛跟住嗰胡鬚佬咪走上去又同阿主角樓上嗰、那個即係人都搞一餐嗰個女人搞即係四眼仔個阿媽係咪係咪 係啦跟住強加咗佢啦係咯冇錯啦跟住又 係啦 即係初時冇得搞初時 又扮得到。最得意呢就係佢真係好多細路仔㗎喎你諗呢啲咁嘅戲呀有兩個 係啦估唔到啊。 唔係好多兒童喎咁但係咁你諗但係又係呀成等大唔出奇。即係佢又大概有呢咁嘅元素。咁佢最尾呢嗰個四眼仔呢個細路仔嚟嘅咁佢成日話玩咗咁嘅萬花筒啊但佢哋問佢咩好睇嘅佢話睇到未來。嗱其實呢啲全部都有啲寓意喺度嘅。 喔。 咁佢最尾佢就睇通過萬花筒唯一一幕影過呢就影到 嗰個 architect 俾人懟冧咗之後咧，嗰班女人啊，即係殺翻啊胡鬚佬啊嘛。 係啊，係啊。 係咯，係咯，係咯，係啦，係啦。咁啊變咗就即係係咪呢個就係佢話嘅未來咧？咁樣咁而最最特別就係佢所有事完曬之後咧，嗰四眼仔又自己搭咗個高台咁喺度，唔知聽咗啲咩嘢咁樣嘅，係咪啊？ 哦，係啊，係啊。 嗱，呢套戲咧，我都係草草睇過啫，我就冇個圓滿解讀嘅。不過咧，呢套戲咧，我就覺得其實佢係有嘢講嘅。不過就大家有興趣睇先啦，我就唔講咁多啦，係啦。咁其實佢都係講緊反烏托邦嘅一啲現象啦，咁樣。咁佢就 哦，即係你，因為你初時咧 ，Dusk， 你初時話睇完，即係你未睇咧，就覺得好似好唔合理，但係即係你睇完都覺得咧，佢又嚟嗰招唔講俾你聽。 即係其實佢 畫面嚟講，唔係 一個正常嘅世界嚟嘅。原來即係佢根本就真係有人跳咗樓，又真係冇差佬嚟，又冇救生車，好古怪。即係好似佢做大廈自己，即係佢哋嗰個區啊，講佢嗰個區好似係完全自己運作自己嘅法律咁嘅個感覺，好似係咩？ 係啊，直頭係啦。 啲人都冇人理喎，咁樣咁佢的確佢係咁表達，咁但係呢個完全冇可能啦，係咪？即係就算你起咗一個東京金字塔都好，咁係咪東京金字塔係可以完全不受即係東京市嘅其他嘅法律嘅規範都冇可能㗎嘛，係咪啫？咁但係佢呢個就比較真係好奇怪啦。咁但係 anyway， 如果佢都唔係好正常嘅，佢描寫個世界都唔係正常嘅，咁就算啦，咁就唔好諗啦。咁因為我都始終覺得呢種困獸鬥嘅故事呢，如果佢哋但係佢平時有描寫佢哋翻工又出去㗎嘛，咁其實有好即係又唔覺得咁困獸鬥囉。咁但係喺套戲入面睇嗰陣就冇呢個問題嘅，套戲入面睇即係你自己靜落嚟諗嗰陣就覺得其實就點解佢唔講佢哋淨喺曬裏面唔出嚟呢樣嘢呢，咁樣咁佢就冇嘅，佢的確平時佢哋係會出嚟嘅，好似普通住一個靚啲嘅 condo 咁樣，即係嗰啲呢，即係個中產以上嘅，即係一個比較靚嘅一個大廈咁解嘅啫，其實佢日日都出街嘅，佢都會攞車都會翻工嘅。咁如果係咁照計，佢哋有咩嘢一定要喺入面啫？如果入面有咩問題，即係例如冇水冇電，啲食物供應有問題，佢搬走啦，好正常係咪先？點會留喺度？ 係啊， 係。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又冇，咁但係睇到戲嗰陣就冇呢個問題嘅。你當佢係一個異世界咁諗 OK 嘅。咁而佢啲大廈亦都專登營造嘅，好似好巨型咁喎，那個感覺啊，即係好似啲嘣咁突然影嗰下，哇！呢、這個都高咁，但係其實佢都畫得四十層啫嘛，幾高啫，係嘛？咁但係佢又影到好似好高咁，咁同埋佢又氹氹框圍咗圓形咁嘅，咁佢就唔知係咪得佢嗰等起好嘅咧？我又唔覺佢有第二等，好似全部都起緊嘅啫喎，仲係。 哦，但係佢最後都有講過，個男主角最後都話會 係嘛， 即係等第二座第三座嗰啲人 起革命， 嗰啲人 collapse 啊，嗰啲人開始又喺度崩潰咧，咁等緊嗰啲人咧，我係有生意啦咁樣。 哦、 即係佢諗住做呢、這個，我唔知應該唔係心理醫生，腦科手術醫生嚟咧。 唔知佢咩醫生嚟喎？唔知佢算係咩醫生嚟喎？佢又冇詳細講喎。 其實佢冇講，不過佢好似專門研究啲精神分裂嗰啲人，或者係心，應該個腦有事嗰啲人啦。 唔清楚， 因為佢。 我唔關事啊，佢嗰個解剖嗰個頭嗰度，其實因為佢嗰度係嗰個。嗰叫咩咧？佢叫生理學啊，佢又唔係病咗，生理學，生理學即係研究人體嘅結構運作嗰啲嘢嘅。 不過嗰個建築師咧就話，叫佢做手術，將嗰個起控嘅胡鬚佬咧去即係做下手術，令佢唔好再起控喎。 係即係切咗佢啲腦嘅嗰部分啊。 係啊，咁佢即係可能佢都係。認識開呢啲人啦，可以醫到佢哋啦。 我諗佢呢啲古仔入面好 general 嘅，即係等於你話阿赤木博士咁，到底佢係整機械人啊，定整電腦定？唉，你呢啲古仔入面，佢一係博士，佢乜都識㗎啦，佢唔理佢咩科啊。 係啦係啦。 即係科幻故事，醫生咁咪醫生咯，仲分咩科嘅咩？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佢有時候可能簡化咗佢啦，因為佢個重點唔喺呢度啊。咁變咗佢就係一個介乎喺，即係佢啱喺中間，就係、是、佢又有機會接觸到啲高上面啲人，佢又有機會接觸下面啲人，佢啱啱住喺25樓，因為啱啱喺中間， 嗯、 就係咁啦。咁啊，咁啊，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電影，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咯，係嘛？就係、是、摩天樓啦，係 OK。 系咯，咁啊，香港啊，唔会上啊，系咪？ 暂时听唔到楼梯响，我唔敢讲，因为有机会，你知香港好兴咧，就出碟前先上嘅，有机会。 哦，就咁样。 系啦，即系如果佢都冇话，依家冇听到话上咧，就可能等到出碟前到啦。点讲？或者有机会上一上，因为呢套戏又唔系冇声。咁不过我就觉得， 系啊， 我都觉得呢个类型就难 sell 啲，因为系一套科幻文艺片啊，最大镬系。系呢、這个类型的，即系喺中国人真系，即系科幻片都唔一定 sell 到，仲要科幻文艺，真系恶顶啊！真系系啦。咁但系其实呢套戏，我觉得佢拍得几靓啊，好多嘢咯，系咯。咁咪如果大家上网睇嘅，我唔介意，咪上网大家揾下啦，叫 High Rise， 系啦，咁系一个都系一个出名嘅小说改编咁样嘅。咁里边个概念就系讲紧呢啲叫做 Ecology 嘅，即系叫做完全环境都市，系啦，就 系 咁。 哦，系啊。完全環境都市 係我咁嘅 term 係啦，咁樣咁啊，香港話有興趣整個咧，好似叫 Bionic Tower， 我唔記得有冇搞錯嚇，即係成千米高喎，嗰座玻璃幕牆嘅，上海都係有興趣嘅，係啊，係啊，如果冇搞錯係啦，咁大家可以揾下，係啦，好啦，咁啊，講下算啦，講咁多算啦，咁我覺得悶啊，再講會唔會啊？ 系啊，我唔知喎、啊。总之你先，即系我啱接落嚟，唔知你讲几耐啦，系咪？冇所谓啦，你话事啦，系咯。 有冇一冇想再补充翻呢套电影？ 呢套电影 有冇嘢推荐大家定唔推荐咧？ 啊，因为咁究竟佢其实佢有啲位置都好奇怪，点解佢要即系影阿 Lucky？ 啊，唔系应该唔讲，应该唔系。你有冇介绍啲观众咧最大的卖点啊？即系嗰啲最即系 你话露露嗰露啊嘛？有讲过啊，有讲过， 有讲过得啦。 又喺度晒太阳啊，搵块毛巾遮住个遮就算嗰啲咯。 系咯，咁样咯、啊。即系佢又文艺片，佢又惊，好似惊死收唔翻钱咁样。咁佢又攞啲 哦文艺片好多性爱描写噶，平时啲文艺片呢个反而系正常啊。 就好似壓突啲喎，佢咁樣又露曬，又硬係要冚對， 露曬 即係冚對。 大佬又唔係真係鹹面嚟，係咯，即係。 但係你會覺得咧，即係嗰個場口咧，佢好似突好作狀咁咯，即係好坦蕩蕩嘅應該都。 嗱，你話佢沖涼咁冇得講啊，唔十鋪俾人見到。但係佢有咩留喺個騎樓度揾塊毛巾遮住個遮咁樣喺度曬嘅？ 系咯，咁如果你夠膽咁樣做，咁你全曬都得啦。咁你做咩係要遮嗰度咧？仲要遮曬，仲要淨係遮嗰個位喎咧？真 係。咁咪俾觀眾睇咯，就係。咁啊，唔知滿足俾男觀眾定女觀眾睇啦。咁呢下就即係比阿雷神之前喺一級雙雄啊更加徹底啦。咁佢又係露後面啫嚇。咁啊呢？ 係，其實多數都露後面啊，佢反而露後面，我話露。 佢有咁後面梗係有路啦，前面遮住後面就有路有路，佢成個人淨係遮住前面咋嘛，有路曬啦。 咁佢即係其實我覺得好似遮呢度有作狀啲啦。 作狀㗎係啊，作狀㗎係啊。其實佢好多嘢都有含義㗎，成日買啲灰色油即係油油油咁，跟住後面佢就要油曬成間房。即係嗰陣佢專登呢就整到自己成身都係灰色油，就要一邊面就灰咗，其實佢全部都係啲寓意喺度嘅。不過我暫時我冇好深入去分析到呢佢代表啲乜嘢啦。咁呢個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呀先至再慢慢研究啦，我想再講大家悶，因為大家冇睇過嘛，如果係咁講冇用嘅。 咁係咁係。 我哋都睇過嘛，所以你一講我知道我講咩，但係觀眾冇睇過，可能大家觀眾成知都唔知道呢套戲，不如我哋轉就當係初步介紹一下，就原來裏面咦咁睇完已經唔覺得咩科幻喎，一座咁嘅大廈裏面咁樣鬥咁樣啊，愛回家都係呢啲劇情啦，係咪同嗰個業主委員會？啊，咁唔係㗎，原來就係頭先講嘅嗰個叫做係啦，就係呢個叫 Ecology 嘅呢個概念啦。咁呢個係好科幻嘅，呢有個概念上係。咁而呢個故事就係攞咗呢樣嘢咯，係啊，係咯， 係啊，冇錯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查一下呢、這個巴比肯社區啊，呢啲咁嘅一切嘅字，全部現實存在嘅，係啊，唔係吹水，係。咁如果你話科幻咧，呢啲概念咪就係比較實在，咪超時空要塞咯。其實大家睇過噶，不過佢就加埋佢仲可以移動，仲可以戰鬥添。咁如果唔係一個移動物體係咩？咁就第三東京市咯。咁當佢啲大廈降曬落去個地下嗰陣，其實佢咪有一個密閉空間入邊啫嘛，係咪？都有嘅，根本其實大家係睇過嘅呢啲概念，其實唔係大家唔知嘅嘢嚟嘅， 咁而現實原來又真係有呢啲咁樣嘅都市計劃嘅，就唔係話完全係假，不過就暫時仲未實現得到咁樣。六本木山就已經最接近，就係咁啦。咁甚至有啲科幻故事咧，即係嗰啲有鬼佬嘅嗰啲，佢甚至有諗過咧，成個城市咧係有腳啊，識移動嘅。即係嗰啲當然係講一啲有啲係 steampunk 咧，有啲係末世之後咧，咁變咗冇曬嘅，啲城市全部都可以移動嘅，有腳嘅。咁啊周圍行，咁跟住佢城市同城市之間有戰爭，都有啲咁嘅故事概念。咁但係呢啲都係基於頭先講嘅 authority， 即係佢個城市自己係自給自足嘅，就係咁。就咁啦，咁啦 ，OK， 咁大家 get 到 ，OK， 咁啊有興趣就睇啦。好啦，咁我哋咪試下，睇下會唔會試下打再打多個電話俾另一位，睇下仲打唔打到先，因為有咩有嘢，好嘛？如果可以咧，就揾埋。 好啦， 講下啲 主持陳禮 劇啦，好唔好啊？嗰啲劇同埋講下啲美漫啊，好嘛 ？OK， 我試下。 好。 咁啊，等我試下打一打電話先。好啦，咁啊接到啦，咁啊汉永都上咗嚟啦，今日八周年，喂，不如汉永讲两句有咩感想先啦？ 哦，咁都不经不觉都八年啦，即系老咗八岁啦。 个人啊，呢个 当然啦。 感想系个人老咗八岁。系个节目咧，节目。 个节目就一路陆续都睇到不斷去轉型啦，不斷去適應唔同嘅觀眾啦，咁都相當唔錯嘅，啊！ 即係都做到爭啲死啊，要下都又要轉啦。 咁都冇辦法㗎啦，咁世界係轉，咁人事又好，節目又好，都會應該有相應嘅改變嘅。 OK， 咁啊， 咁始終變都唔一定係壞事嘅，有時都係好事嚟嘅。某程度上， 起碼唔會分啫，即係有啲會一開手啊，或一開二，二開四，三開。 哦，即係唔係大家拆火變咗十個節目啊？都未啊？ 都未嘅，可能科幻暫時嚟講都仲算係小眾玩意啦，即係你睇翻坊間啲所謂科幻迷咩漫畫專家，其實望落去啲資料有幾好笑就知㗎啦。 咁冇咩都係做功課嘅啫，我覺得呢啲嘢就即係都係做功課再講俾大家聽。 即係你睇翻有啲所謂專家咩科幻迷或者軍事專家，連咩叫戰鬥機咩叫攻擊機都唔識分嘅時候，咁都覺得幾特別㗎啦。 啊，或者調返轉頭呢，真係專家嗰啲就唔會個禮拜講㗎，真係即係佢講兩集就可以坐喺度慢慢聽返咁都得㗎，有啲 呢個都係啦， 軍事節目啦，係啦， 係啊，真係尤其是近來有時睇下啲大陸嘅軍事網站，就更加笑到肚都攣埋。 出現 哦，即係佢哋會出 F14 啊，哇！ 出現高達啊！ F14 出現高達啊！ 高達可能係都幾低嘅層次啊，對佢哋嚟講嘅武器 係嘛？出現咩咧 ？Death Star 啊嘛 嚇 ！Death Star 啊嘛出現。 例如有一則佢話中國已經成功研發配備有激光系統嘅音速10倍嘅戰鬥機啦。可以隨時一個鐘頭內攻擊美國任何一笪地方啦。 好多阿 Sir 都配備有激光系統嗰個指向黑板嗰支筆㗎。 又或者成功地製造到超高音速嘅飛行系統，即係導彈系統啦，呢啲又係暫時都仲係科幻片嘅情節啦。 我以為你話佢已經整到有呢個超時空紅髮嘅，未啊？ 唔奇啊，甚至有啲大陸嘅網民相信咧，中國係一早已經起咗火星基地啊，只不過中國人鍾意低調啫。係 嘛？一早已經喺火星基地，變曬火星二種嗰班曱甴啦嘛，係嘛？ 可能係啦，咁即係有時即係睇到。呢咁多年嚟睇啲嘢真係有啲都幾好笑嘅。 即係現實。 咁言歸正傳啦，當然中國嘅元素就而家都好 好多人需要去處理啦，例如美國隊長嘅導演兩兄弟都要整翻個中國隊長啦，當然唔係真係做中國隊長啦，即係喺中國拍啲超級英雄嘅片嘅戲啦。而 Marvel 之父 Stan Lee 之前亦係啦，同李冰冰合作嘅 project 亦都係繼續進行緊啦。 係 Stan Lee 嗰個咧轉過幾次㗎啦，我覺得嗰個行會真係做出嚟嘅機會比較低嘅。咁你反而咧，你啱啱頭先講話啊，美國隊長嗰兩位兄弟導演咧，咁嗰個就可能做出嚟嘅機會係大啲。咁嗰個就個戲名都有嘅，嗰個叫做《英雄覺醒》啊。咁由呢個叫做方傳影視文化傳播嘅嚇，咁啊股份 係呢個知啦。咁但有個問題咧，就是、中國嘅其實中國做超級英雄嘅嘢並唔奇嘅，因為中國呢方面某程度嚟講，啲人嘅接受程度係多過仲高過香港。你睇到例如啲美國漫畫書咁啊，出咗幾日已經喺中國嘅網嚇翻譯曬出嚟啊，而且由早期啲翻譯好粗糙到而家係 OK 嘅嚇。 喂，裏面啲人咧，即係熟悉美國漫畫比我哋更加熟悉啦。講真， 某啲人係啦，亦都你睇翻一啲劇集佢哋嘅翻譯啦，例如閃電俠咁啊，佢可以又或者一啲偵探片啦，如果引申到一啲漫畫嘅元素嘅時候，佢直頭係可以有一啲輔助嘅。咁即係當熟悉呢啲嘢嘅程度都比一般香港人係高嘅， 佢真係慘。 咁所以佢哋， 不過佢 再睇你，再睇佢哋又有特攝片啦，即係亦都例如巨神啊，巨神技擊隊啊，同埋其他嘅系列咧，都做得唔錯，甚至小魔仙啊，咁係模仿Sailor Moon都有玩過嘅，咁呢啲係香港都係一路喺香港嚟講都係禁忌嚟嘅。 咪因為佢可以有嗰個產業鏈形成到嘛。 係啊，你海甲勇士直頭係算成功添啦。 成功好成功。非常成功。 咦，你睇返之前其實啲日本人有粉攝製嘅皮套靚㗎嘛，啲怪獸好核突㗎，但而家啲怪獸都似樣嘅。 哦，而家新嗰啲怪獸都 OK， 係啦，以前灰掹掹一嚿嘢咁啫嘛，即係個超人設計得靚，但個怪獸好求其。而家連怪獸都 因為個超人係日本人協製噶嘛，咁東映有份投資，唔係東映定係咩？ 即係你講拍嗰個咩 Tomica 嗰間， 嗰個係 唔記得咗添，係咯，即係唔係東映啊，另外嗰間啦，係咯。 啊，講真唔記得，噏到後。 東寶 係咯，同埋唔記得，因為急到口真係唔記得。 唔緊要，即係另一間啦，另一間特攝公司，即係都係日本公司嚟嘅，有係冇錯，有份幫手搞係事實。 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成功，但係而家佢都捉到條路，你睇翻而家咧啲怪獸咧都係似樣嘅。 仲有喎， 同埋冇 佢揾翻演員翻嚟咧，啲樣咧都受落嘅。 是同埋而家冇咁多咩神仙啊，咁以前實有個和尚或者有個長須嘅道人嘅，而家都已經係轉返日本式嗰啲奇奇怪怪嘅司令啦。 喂，但係而家調返轉喎，日本就整返個和尚喎，呢個 都真敵人呢咗啦。 調返轉喎，而家。 喔， 係喎。唔知呀，係呀，咁其實係㗎，即係中國裏面嘅市場啊，同埋觀眾啊，各樣即係接受力啊，都係即係其實香港已經係停咗㗎喇，喺呢啲方面停咗好耐添，係咪？咦，點解冇聲㗎？喂，好啦，咁啊，而家頭先斷咗，接得翻而家。OK， 喂，咁啊，漢永，哇，咁既然講開呢啲中國市場，嗱，竟然咧，即係唔止呢個美國隊長兩兄弟就拍呢、這個，即係話簽咗約會幫佢哋拍嗰個英雄覺醒啦。咁另外呢就直情已經發生咗嘅就係呢、這個Superman 嗰方面呢，而家已經竟然呢出現咗一個中國嘅 Superman 喎，咁呢個到底係咩回事呢？已經出咗街啦。 係啦，咁其實都係喺群組度 post 過㗎。咁最初佢叫做Kenji Kong 啦，孔建義啦，咁即係俾人批評實在太離譜啦。咁作者就諮詢過 佢話諮詢個父母嘅意見之後咧，就改咗，因為佢哋上海人，咁係對北京人嚟講算係南方啊，所以諮詢過佢父母之後咧，就改咗做孔克南啦。而家個正式嘅中文名都要食翻有個 can 字喺度， 都係咁奇離啫，我覺得。 因為 according 佢點解叫孔克南咧？因為北京人叫上海人做南方人喎、哦，咁而上海人係刻苦耐勞、好克制嘅，咁所以佢改個名叫孔克南。 但係呢個係中文名嚟嘅啫，咁、那個漫畫係寫英文噶嘛，佢唔會成寫個漢字落嘅啫，都係嘛？ 但係有時會嘅，其實 係嘛？即本來諗住個心口就係用中文寫住超人添，我知。咁但係總之而家就 嗰個仲核突，但係而家就已經改咗啦，變咗變咗個八角形鑽石啦，就唔係超人嗰種鑽石啦嚇、 啊。我覺得佢應該鑽多啦曬會啱佢哋啲。 我都相信係啊。咁啊，個故事就其實就已經出咗場㗎， 咁 上一期嘅。超人與神奇女俠嗰度 有咩由來呢、啊、到底呢位咁嘅新嘅中國超人 嗱，咁、啊、有一個就係事關啦。中喺漫喺 DC 漫畫世界裏面咧，中國就由一隻叫 Great Ten 嘅守護嘅， 係啦， 咁就有十兄弟啦。當然，個原作者概念就佢自己就話係其實源自十兄弟啦。咁當然我唔好覺得好提， 佢個能力唔係十兄弟嘅，即係個概念啫，係啦。 是概念啦，咁啊十兄佢哋最主要其中一個 Quick Ten 其中一個叫 Mother Champion 啦，佢嘅超能力呢就係生仔，每三日就可以所以可以生一堆嘢出嚟，但係嗰啲人呢就一個鐘頭就老三歲㗎，所以基本上呢只係生存咗三日。 莉莉絲嚟㗎佢係嘛？ 啊咁啊，佢個力生出嚟嘅其實個力量亦唔係真係好強嘅，只不過比正常係好打啲啦嚇，亦都大力啲咁啊。咁啊，當然佢哋仲有 問題，衰老得好快啦。 係嚇，咁啊個實，但係咁佢哋始終覺得 Great Ten 嘅實力就唔夠啦，就算有其他有雷公啊有紅色十月嘅將軍啊，呢班人都加埋，其實都唔係好夠實力。咁有一個叫 Dr. Omen 嘅女科學家啦，咁就發現咗啦。因為之前超人同一個好強嘅對手打嗰陣時用咗類似核爆咁啊，佢叫太陽風暴啊，咁就令到超人自己都喪失咗力量啊，咁搞到啱啱先恢復翻力量，而仲要就死添，因為恢復力量要吸入大量嘅黑元素。 嗯 ，Krypton 啊 ，Krypton 嚟，咁喺佢但係佢之前嘅發出嘅太陽風暴咧，就有大量嘅能量流咗喺大氣層之內啦，咁就被吸收咗啦，咁嗰個女科學家 hack 咗入去超人嘅兵工裏面，就揾到一啲方程式點樣去吸納呢啲太陽風暴，咁就住咗入呢個孔克南嗰度啦。 哦，即係其實佢唔係天生超能力或者咩嘅，淨係用科學去將佢即係改造成為一個超能力嘅人咁樣。 係啦，咁啊，但係即係個描述就話除令到佢有力量，但係影響佢個心啦。即係本來佢係好 S 嘅人啦，咁突然間接受咗咁強大嘅力量之後，會變成點咧？咁啊，依個唔知啦。 OK， 即係啱啱出場，啱出咗場啊，樣都未有，就因為超人查點解會俾人 hack 嘅時候，咁同蝙蝠俠、神奇女俠就走到去同 Quick Ten 有啲衝突啦。咁啊，大家解釋咗之後就走到 Dr. Omen 嗰度想追究呢件事，咁啊 ，Dr. Omen 就臨時就將佢放咗出嚟啦。咁啊 ，Great Ten 就要即係故事開始，即係一路延續，就會短期內都係會講 Ten 點樣追捕佢咯。 哦， 咁你話出呢個超人，其實佢係有意想即係係咪之後轉翻俾即係而家新52超人啦？你話佢想轉翻俾傳統超人做主角啊嘛，係嘛？ 係啦，就舊世代嘅超人會咩啦？因為嗱，暫時未知係而家新52嘅超人係會死定會失去超能力啦，這個未知啦。咁有機會會失去超能力嘅，因為 Clark Kent 同超人會並存。因為而家舊世代嘅超人嚟咗呢52嘅世界之後呢，佢其實唔係叫 Clark Kent 嘅，佢改咗名叫 Clark 威嘅。 哦，咁樣。 咁個仔都已經5歲幾啦。 哦。 就是新一代嘅 Superboy 啦會。 咁佢有冇用超人身份出現呢喺呢個世界？ 冇。有 yes and no 啦，佢唔係穿超人嗰件衫啦，穿件黑色有個銀色 S 字嘅衫啦。咁佢係秘密行事嘅，咁就對一啲佢認為會影響到世界發展嘅罪犯私自捉咗去運啦。 哦。運咗邊度？ 即係佢同呢52嘅超人唔同，佢唔會殺人㗎嘛。 係。 我 即係我就唔殺人。 新嗰、那個即係呢個52世界嗰度，因為大量引入咗尖呢之前嘅 Wildstorm 嘅概念，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殺人。 哦，即係連超人都 即係當然冇畫面上佢冇講過佢哋有殺人啦，咁但係概念上佢哋唔介意呢樣嘢嘅。 OK， 好，咁即係話之後可能陸續有唔同嘅超人都會有舊嗰啲翻翻嚟啦，係嘛？ 其實就暫時有兩個人物翻咗嚟啦，就係Superman 一家，佢同 Louis 都翻咗嚟啦。咁仲有佢仔咧，咁同埋 Hell 舊嘅 Hell Jordan， 即係變成 Parallax 嘅 Hell Jordan 都翻咗嚟。 即係佢唔係阿綠燈俠咁嘅身份嘅。 係 Parallax 啦。 哦。 嗯。就係吸曬全部綠燈戒指嘅力量變成嘅怪物嗰個翻咗嚟啦，咁都同而家呢代嘅 Hell Jordan 打咗一場添啦。 即係佢唔係人嚟㗎，即係而家淨係。 個樣都係人，你記得嗰陣時佢著住裏面盔甲嗰個樣 囉。哦 ,ok,ok, 嗰個樣。 咁睇下個故事發展啦，咁因為 DC 玩嘅一個叫 Rebirth 嘅嘢啦，咁就引入返大量啲舊嘅嘢，當然其實亦唔係好一樣㗎，例如閃電少俠啦， Wally 就會再出返啦，但係跟住電視嘅影響之下就變咗色啦。 咩、 變咗黑人 啦。 哦，你嗰個人我以為你話件衫。 件衫都係嗰件，咁但係因為你喺舊世界裏面喎，你已經廿到問㗎，咁但係呢度依然係個細路啦。 okay。 咁唔知正牌嘅喎你會唔會返嚟，咁但係另外就係有啲老一輩嘅 fans 就都幾興奮嘅，正義公會會返嚟，即係 Society 會返嚟。 咁即係以前嗰、那個 係咁，即係舊嘅 Earth 2 啊，唔係而家啲後生版搞綠燈俠又變機佬嗰個啦 即係但係嗰啲老牌嗰啲英雄識唔識㗎？而家啲人 咁佢唔會係正常世界，我諗都係多元宇宙裏面其中一個角色，咁會唔會出定期嘅書都唔知嘅 即係叫做有會翻嚟啦，係咯。 係啊，咁都睇下會點啦，咁暫時都未交代點解啲角色啲衫要轉曬啦，咁當然係因為觀眾唔喜歡啫。 呢個好簡單。 係因為 Jim Lee 嘅設計之前俾人不停都批評，咁超人著盔甲搞咩呀？ 嗰都係 咯。咁同埋太多好無謂嘅碎線啊！你唔好講佢嘅原意就係想話似做出嚟嗰啲，但係就算你做出嚟都係潛水衣嚟啫，唔會搞到咁多線㗎。 其實睇下你用邊手畫嚟畫嘅，即係如果你睇下而家嗰個 嗰、那個咩話 pay art 改嗰啲造型咧，即係成個畫整到好似阿邱福龍咁嘅 style 嗰啲咧，啲鬼中意喎，反而哇嗰啲咪仲規格。咁即係，但係你揾阿邱福龍畫，可能佢 OK 咯。即係你平時鬼佬手畫畫呢啲裝甲就唔係畫得好靚啦。我估係有啲咁嘅關係。 因為佢太多碎線鬼佬唔係好畫到啲咁碎嘅嘢。 冇錯啦。 哦，係啦。 冇錯啦。咁你可能你轉咗， 咁你 尖 啲自己執筆啲封面梗係靚啦。但你一掀開裏面走曬樣喎，大佬。 即係所手畫嘅表達呢一種設計就可能唔係咁。 啊，咁啊，尖啲都慘㗎。喺新 rebirth 裏面唯一俾佢設計嘅就係 Scooby Doo， 冇得俾話裝甲 Scooby Doo 咯 喎，唔係有 Scooby Doo 戴住機械眼鏡啊，阿 Siki 就變咗好型咁有撇陽咩須，就揸住啲好大碌嘅槍啊，兩個女人啊。兩個女士啊 ，Wilma 佢哋就比較變翻性感少少啊， 點解會咁嘅？ 佢 變 再長啲 英雄啊！佢變埋超級英雄啊！ 暫時未知，就睇個封面同埋簡介，佢哋會係真係對付啲係唔係揸爐攤嘅，真係要對付啲靈異嘅嘢啦。 哦，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啊？金田一路線就次次都係人為，而家真係有堅嘢搞啊！ 其實呢個唔係佢最先搞嘅，將啲嘢搞到變咗好 serious 樣嘅，咁之前係 Arch 嗰邊搞先嘅，搞到 Arch 由卡通樣變咗真人樣，其實都幾恐怖嘅，我覺得。 Scooby Doo 就係香港叫做咩話？縮比狗啊！我驚大家唔知 道。或者九福星啦，套卡通嘅正式個名字叫九福星嘅。 OK。咁啦，咁就讲呢个啦。喂，咁嗰集电视剧啦，快啲啦，我哋都时间。 嗱，电视剧咧就Flash 同咩都 Arrow 就会翻嚟啦，下一季。咁 Super Girl 都终于蹉跎咗咁耐会翻嚟啊，但系就会搬到去翻 CW。 哦， 好快啦， 去厕所。 TBS 唔想。啊，咁其實一件好事嚟嘅，你記得之前 crossover 都搞到咁隱晦啊，要變咗多元宇宙啊，因為CBS 唔俾，其實唔嘅意思就唔係好想有太多交流嘅，因為始終地位唔同佢哋同 CW。 哦， 佢最弊嗰集 crossover 搞到阿小蝶俠好廢喎，因為女人都打唔贏喎，平運都可以打贏啲 Super Villain 喎。嗰集翻二天單兩個，結果係消防員打贏 喎。係咪真係？即係其實套嘢咧，點解咁高收視咧？即係如果咁嘅劇情咧唔掂咧，不過佢即係佢啲死一路界仔咧。 其實 Super Girl 搞成咁就唔係純關收視，收視外孖準佢係 OK 嘅。咁就係最主要問題就貴。 即係佢收視高嘅原因係咩？就因為佢成日出其他英雄㗎嘛，你話。 唔係佢戒仔呀，即係佢嗰啲。仲有啊， 喂佢 即係我 連自己老公都要擺埋上台，都要都客串嘅一集嘴。 你講真人 係真人佢老公又。 嘩係呀。哦，即係 Jimmy 係佢老公。 唔係 Jimmy， 做阿 Cat Grant 個仔嗰個。 哦， 嗰個係佢真正的老公嚟啊！ 咁樣， 佢真正老公，但係佢已經年啊，不過冇一點睇，佢年紀差好遠嘅喎，唔係咩？即係 唔係差唔多嘅咋？ 細個，我差 唔係大嗰、那個，大嗰、那個，大嗰 Adam 啊！ 哦，佢做個大仔， 唔 係 個細路 啫，得啦。 啊，唔係個細路，嗰個就大鑊少少，嗰個犯法㗎啦。 係咯，我諗咁奇。哇！冇追啊，所以我都即 係 我 就啊咁啊，到最後就終於套嘢就幾個禮拜前完咗啊 ，Cliffhanger 啦，啲人就估緊嗰只完結嗰陣飛過嚟嗰一刻，克里頓嘅船係載住乜嘢啊？啲人最多人估就係載住阿白毛啊。 邊個 話？嗰人 Peter 咁啊，只狗中文亦做白毛啊。 你嗰個超人隻狗 啊，最多人估係㗎暫時。 唔係啊， 咁啊喂， 喂，但系嗱， 只我 只狗又唔系，只狗唔系跟 Super Girl，Super Girl 嗰只猫嚟噶嘛，但系猫唔系，只猫唔系哈里顿嚟噶嘛。 唔係仲有啲馬好多 嘅，金明 成個農莊。 金明都唔係哈利類嚟嘅， 我都唔係哈利。 金明係魔法嚟嘅。 我真係睇得只狗係啫。 啊！ 我以為成個動物園喺只船啊！佢哋估。 Sparky 就一係雷電擊中Pitbull， 咁佢啱啱頂咗嘢，就將 Pitbull 嘅力量轉咗俾佢嘅。Sparky 係真係原本係地球嘅貓嚟嘅。 哦，地球貓嚟嘅 ，OK。 啊，咁啊，但系將 Pitbull 部分力量轉咗俾佢，所以就可以跟住 Super Girl 飛啊。 喂，咁大佬，你唔好講下一季出曬啲動物啊，出到冇嘢出，唔會啊。 唔知啊，啲人估啫，可以係其他嘢嘅。即係我諗嗰啲人最大觀眾嘅最大期望，可能係見到阿白毛出場咯。 只狗都要出場 啊！嗱，咁啊，其實佢都擺咗好多伏魔蛋落去㗎啦，亦都提到下季將會係講 Chemist 啦。 係邊位嚟嘅介紹啊？ Chemist 係唔係邊位，係一個組織啦，係一個漫畫裏面係專製造複製人嘅組織啦。 哦、 就話佢老豆阿 Dan 就俾其實係冇死到嘅，係俾 Chemist 幽禁住嘅。 哦，咁樣。OK。 咁啊。就是嗱，喺漫畫裏面就是 Catmus 製造 Super Boy 出嚟嘅啦。 哦，就係製造 Super Boy 個組啫 ，OK。 啊，咁係最初由五個二次世界大戰嘅時代嘅二次世界大戰嘅僆仔啦，咁佢哋係俾一個二次世界大戰嘅英雄叫 Guardian 收養，就係陸戰俠徒弟個叔公啦，收養咗五個僆仔，咁個僆仔長大咗之後都成為科學家，咁就整咗個呢個 chemist 出嚟。其實最初佢係最準備政府利用，但係佢最初原意其實只不過係想令到養父復活嘅啫。 哦， 即係令到Speedy 嘅叔公重生嘅一對對波，喺漫畫裏面 出現 Super Boy 嘅機會會唔會大啲啊？如果係咁 ，Super Boy 唔係就係喺只船嚟啊嘛？ 唔係，即係話個唔係只船，即係話跟住如果牽涉到呢個組織咁啊，有呢啲角色會出場嘅機會大啲咯，係咪？ 係啊，咁其實今季都出咗好多嘢啊！你由Indigo 啊，或者連 Bizarro 都出埋喺今季，咁下季唔知仲玩啲咩角色㗎喇。 即係佢出得 一集飘一個都冇乜人好飛過幾高喎，睇吧。 係囉，即係佢就勝在出得好多角色，咁呢個我諗都係啲人鍾意睇其中一個原因啦。 係呀，同埋咁其實個女主角亦做得相當唔錯嘅，咁即係其實佢年紀就唔細呀，但係佢做啲傻傻更更真係做得幾好嘅。 係，就扮到小靚妹咁啊。 系啊，咁啊，唔知系咪阿 sa 嘅特技啦？呢啲 佢好啲定阿人妻 K 好啲啊？ 咁啊，你计演技咁，真系好难讲啦。一个啱啱头一套做嘅一个，其实都已经做咗好多套剧集噶啦。 OK， 好，咁有咩要 speed up 啦，我哋。 咁另外呢就再歪唔到嘅就係 Agent Carter 啦。 哦 ,Agent Carter 要斬斬。 係呀、啊、 最低收 視。反而 Defender 就決定開啦 ,Netflix 嗰度。雖然 Netflix, 咁 Marvel 其實就好怪嘅。DC 因電影度就成成都唔再冇得講啦，暫時只係即係幾套啫。 未知係 呀。花夜之神唔算啦。啊咁，但 Marvel 嘅電影好成功，但係其實電視上，例如佢嘅蜘蛛俠卡通或者係 Avenger 卡通，其實收視都唔係真係太好嘅啫。 蜘蛛俠好， 咁啊 ，Avenger 真係唔好 啊。蜘蛛俠收視好啲，口碑亦好啲，但係 Avenger 上季要出到山寨正義聯盟去救收啲收視，咁今季 今季又要玩，又要食住套戏玩欧藏，咁都可知几危啊！ 跟住个神盾局特工先大镬啊！ 神盾局特工又最初又不断搵啲神物啊，搵不断去暗中搞嘢，暗中保护人类，搞到越玩越大咧，其实系有少少失控嘅。 即係佢最弊就呢、這個佢 suppose 係連動嘅劇啊嘛，就係結果就甩曬碌好多嘢都。 新嘅連動都係講兩句就算數啊 嘛。咁係佢再係啊，但係佢又唔會有互相啲演員交流，雖就算你扯唔睇你 key 片都得係嘛？ 睇電視見到 Iron Man 飛過都好啊。 係咯，咁佢完全要搞到咁，即係。你 Agent Carter 話曬都仲係嗰位女演員做埋啊嘛！ 我自己覺得 Agent Carter 我好啲喎，但係反而 Agent Carter 先至最唔得咯，真係冇辦法咯。 可能始終女性做主題嘅，而佢又唔係真嚟 superhero。 咁啊係， 佢哋又冇嘢怪，冇任何人，即係最大嘅超能力真係 mind control 嘅啫喎。咁你變咗真係。佢間接片佢又唔夠 feel， 淨係睇下House Mark 點樣嘗試溝佢，咁又好似冇乜人。 係。咁會係嗰啲有冇舊啊？即係佢嗰啲嘢好似好 old school 咁樣咧。 啲人唔中意咯，啲人唔中意咯。其實我覺得 OK 嘅。 都冇咁啊。 會絕對會咧，即係話老土啊。 但係即係因為佢始終用返個年代係講四五十年代咁，啲人可能真係唔係太大情 緒。其實我幾有型嘅，我覺得幾有型嘅，但係冇辦法。 但當然我其實幾鍾意嗰個年代啲衫嘅，尤其女人衫嗰個年代，我覺得幾靚。 係好靚嘅，但 係 冇辦法。 就 DC 嗰啲反而其實做得唔錯，雖然有好多其實都幾怪嘅，全部改到變有少偵探片 feel 啊，例如 《Lisa》《哥譚城》係咪已經邊套啊？嗱， 《哥譚城》都開始轉型翻做超 superhero 少少啦。 係啊。 綠箭俠由最初 Arrow 變翻而家真係綠箭俠，咁亦開始轉型咧，亦都加咗大量神怪嘅，例如連 Constantine 都客串啦， 都有啊。 上集啊出埋另外一個 DC 嘅魔法人物Madam Xanadu 啊， 哇！ 即係啊，依即係 Xanadu 教佢點樣去對付 Demon 咯， 即係奇怪就係喺電視上面 DC 就反而成功，唔係即係其實咧好奇怪嘅，因為咧你就算 Star Wars 都係啦，就係前傳啲戲嗰陣，好即係好多人都話唔好。咁但係咧 ，Star Wars 電視上面嗰啲片集啊、動畫又幾好，即係其實咧理論上咧電視做得好係好似易啲咁嘅，你會覺得，因為以往好多套都係啊嘛。但奇怪就係 Marvel 咧喺個電影就做得咁好啦，啲人哇食到 perfect 啦，即係成個 marketing 啊啲啊鐵索連舟。 喂，但係最奇怪係 Marvel 佢盡量唔將佢啲人物擺喺翻度啊嘛，佢將啲次要人物掟曬出嚟。咁做咩啫？ 唔知啊，系啦，即系你系得阿夜魔侠嗰个叫做好啲咯，系咯。 但系嗰个系独立噶嘛，嗰同嗰堆又无关噶。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好奇怪咯，系咯，即系你 DC。 Defender 系列嗰个 Netflix 自主啊，嗰个其实冇乜关噶，同佢哋。 系。 咁但系 DC 就唔介意啊，佢因为佢胜在人物多，同埋某程度嚟讲呢啲人物。其實啲人嘅熟悉程度係高過嘅。Marvel 點解熟悉？因為呢幾套戲啫嘛。但係DC 你一噏小丑屋企，我都實知喎，就算香港人都知喎嚇。 即係 美國直頭耳熟能詳添啦。 即係壞人都識啲人係嘛？唔好話超人啦， 係啊。咁你例如自殺小組嗰扎人，其實。 唔識曬 好多 時 都知啊！你小丑女個即係你啱小丑女，可能唔知佢叫 Harry 啦，咁但係都知道佢有個小丑女啦嚇，大惡啊！咁啲人知㗎 ，Deathstroke 可能 可能唔知道，但會都會諗到有個單眼佬成日開槍噶。 我記得有。 因為你喺綠箭俠又出過，你喺之前Smallville 又出過噶。 係，即係起碼呢幾個人一定會都會知道嘅，會要有所聽聞嘅，係啦， 係啦。係啊，咁所以某程度嚟講，佢做得好，因為佢唔介意冇咁尷尬嘅個地位，佢出唔係出都有咩問題啊？ 亦都唔需要真係要由零。 你就算綠箭俠咁走曬樣，將啲本來超能力嘅人改到用藥啊，用咩咁？但而家都唔介意啊！而家真係超能力就變翻超能力啦。 一兩邊都係啦，你 DC Marvel 真係覺得演可以將漫畫啲嘢還原，唔使玩真實版啊！ 係啊，得人 DC 下 ABC 下季會開一個 DC 替賽今晚嘅劇集啦， 呢個 叫 Powerless， 係 sitcom 嚟噶，即係處境喜劇嚟噶， 咁 係輕輕鬆鬆搞笑啦，係冇超能力嘅人又唔好誤會啊，亦都唔係佢，只不過係話發生喺 DC 世界裏面，佢 poster 好得意嘅就係三個主角企喺度，喺個窗度係讀起咗超人對 Her 飛過。 即係飛過，但係啱啱就叫咗對靴 啊！係啊，就係講一個保險公司裏面嘅故事，但係呢個保險公司係處於喺啲漫畫嘅世界，佢將會提到超人啊，或者綠燈俠 whatever。但係你都知道，如果有超能力者之下做保險，都會幾大煲啊！ 打爛曬成個城啊！分鐘啊！ 咁佢係攞呢啲嚟做搞笑位嘅。 唔係，即係佢係 official 嘅喎，即係所以佢裏面真係會提 Batman 啊、Superman 咁嘅喎，咁所以呢樣嘢幾得意喎。 佢唔需要隱晦啊，即係可能未必用 Batman 或者 Superman， 但係可能會用 Man of Steel 啊，或者達利之類啦。 係即係總之都明玩明講嘅，唔係話嗰啲即 係。咁佢係我 official， 咁我真係俾錢嘅嘛，點解唔講啊？ 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幾期待喎，反而即係如果有個咁嘅電視劇啊，應該幾好笑啊！ 咁其實電視上面呢 ,DC 比 Marvel 成功就係佢咁事。 反而 由 Smallville 咁搞到超人變咗高中生又有咁到過談成咁，即係成唔成功有另一個問題，就係乜都試囉。 反而電影嘅佢就保守啲，反而做得。 其實啱調返轉同 Marvel 個世界喺電影度，Marvel 其實在漫畫度，即係例如70年代到蜘蛛俠卡通之前咧 ，Marvel 啲英雄其實好少笑嘅，即係你見佢憤怒樣或者狂嗌居多嘅，甚至蜘蛛俠都係多嘢講嘅，唔搞笑嘅，但係自從嗰個卡通之後，蜘蛛俠都開始改個通啦，變咗即係比較野笑啲啦，煩得嚟。咁但係呢，其他啲英雄都係好 damn serious 嘅，反而 DC 其實成日笑嘅，輕輕鬆鬆啲嘅，但喺電影世界裏面有兩個世界調轉咗嘅。 以前嗰啲 DC 超人嘅印象中係過四萬咁口，好似賣牙膏廣告咁啊！ 搞爛 cap 過真係， 但係佢唔係搞爛 cap， 嗰個係阿斯巴巴拉公司嘅事啫， 成個 洗咗白牙，同 DC 無關嘅，嗰個從來唔係叫正義聯盟嘅 super fans 嘅啫。 咁但係你就算睇下基斯道啊、里夫啊，佢都係哇成日都係有一面嘅笑容啊咁樣㗎嘛，以前 係係係，即係其實以七八十年代嚟講，係開揚好多嘅， 係啊， 甚至一路到其實老實講，就係呢五十二之前呢都係開揚好多，呢五十二就大量引入咗Team E 嘅 Wildstorm 其實係將 Marvel 再玩大啲啫，即係人神衝突嗰度，即係神就係代表啲超能人嘅，玩到更大啲啫。咁佢將佢嘅概念大量引入咗 New 52度，所以變咗 New 52嗰啲英雄咧，其實就空近好多嘅。 咁又或者之前嘅 Pip 系列都係越走越即係好似真實咁樣啦，即係之前 Christopher Nolan 啊，點可能佢哋咪？覺得好似想走呢個方向咁，但原來在電影入面呢，即係尤其是成群超人嗰啲狀況，就係好似啲人鍾意睇 Marvel 呢種囉，即係明明俾人打到趴咗喺度，跟住 Iron Man 咁又講句嘢休返自己一默，咁呢種即係 真係好娛樂片嘅拍法，可能佢哋會受。 你到 Deadpool 更加係將樣玩到超盡添啦，甚至連佢之前做過戲玩綠燈俠啊，玩嗰啲，甚至原嗰幕係佢之前做僆仔做嗰個戲，著埋同一件衫，講同一樣嘅嘢，你唔玩到盡？ 嗰套有佢做嘅咩？你講佢臨完場嗰、那個佢著件神褸就嗰套啊？ 完全是玩返相同嘅嘢。 嗰套戲有同佢有咩關係 㗎？嗰套戲佢後生有份做。 即係嗰唔係嗰個主角係佢、哦、即係佢有份做啫。 係係。 哦係囉，那個僆仔唔 係。即係如果聽過好似 囉。但 anyway, 咁即係啦，即係 Marvel 就走一個好娛樂嘅路線啦，電影入面。咁 DC 就返喺電影入面。 其實 Marvel 嚟講唯一一套似超級英雄嘅得 Ant-Man 㗎嘛。 是。哦。點解呢？ 即係佢真係搞笑得嚟，佢有返啲所謂英雄意識啊，啲責任感啊嗰啲。係 咪第一呢個真人版好似傻嘅咁嘅變咗。 但係某程度佢個故事完整，同埋佢真係去學習點去做英雄嘛，傻下得嚟。 OK， 即係有嗰個過 程。咁、哦、你其他啲唔係嘅，一出場就光芒四射，張無忌咁嘅。 係，咁啊係，咁啊係，其他人係唔需要過程嘅，冇過程。 冇過程冇嘢嘅，你就算你 Iron Man 其實漫畫裏面佢都好多故事嘅，例如佢有段時間好低沉，搞到酗酒啊，結果係。科密先代替佢做 Iron Man 啊，咁之類依啲其實依度輕輕大過，其實冇乜點講。即係如果你話講，其實 Marvel 英雄講英雄嘅，全部都唔係 Marvel 拍到蜘蛛俠嗰啲，唔係真係講下英雄咯。但其他嗰啲唔係，基本上好卡通，即係好真人拍出嚟嘅卡通感覺咯。 OK， 由 Iron Man 開始到而家 Civic War 都係其實個通就係將套卡通變翻真人拍咯。 嗯， 由頭打到落尾。 係啊，係啊，啱。 咁 有啲笑位，但係你睇落係好睇，因為刺激啊嘛。但係冇危機感喎，你覺得？佢又從來你唔會覺得佢有任何危險喎， 少少啦，少少啦， 係啦， 係仲要啲奸角永遠都係蠢到隻豬咁嘅， 哇！全面弱化， 啊！你睇下 Loki 咁，喂，芳華之神竟然犯最大嘅錯誤，引個地球最強嘅人嚟揼自己隻腳，你做咩啫？咁啊歐藏做咗個自己最大嘅敵人出嚟。 係囉，係呢啲咪幾荒謬呢啲敵人啊。 你睇返但 Ant-Man 冇犯啲錯誤嘅 ,Ant-Man 有少少危機感嘅，佢對打各樣嘢嗰度。 係囉。 咁睇希望以後可以啦，係啦喺敵國嗰度嘅鋪排啦。 同埋真係做得立體少少囉，你而家你即係佢立哇 ,DC, 你啲人批评 DVS, 我觉得某程度上 DC 有少少太过点讲呢，太过 ambitious, 即一嘢要介绍晒咁多嘢，你 Marvel 系铺咗几年先可以玩复仇者，玩而家 Civic War 咁咁你 expect 一套戏可以做晒咁多嘢就真係野心大咗少少啦。 佢可能覺得唔使介紹啦，係咪？ 咁你其實你話使唔使介紹，因為閃電蝙蝠唔使啦，超人唔使啦，閃電俠係啱做緊乜嘢添啦。 其實我覺得佢呢同呢今次呢、這個Civil War呢一樣，就係佢可能覺得呢，即係好似蜘蛛俠啊或者呢啲咁嘅角色呢，即係其實你都識㗎啦。 咁只不過咧，啊，到底新蜘蛛俠係點咧？咁如果佢唔需要由零開始講，我覺得佢想咁做，不過承認嗰件事，即係可能佢覺得我唔使由零開始㗎啦。不過我就講下到呢個新 Batman 係點嘅咧，新神嘅咧又點嘅咧？咁佢 咁但係問題你今日全世界咁有啲，你例如 Cyborg 咁啲人。在美國看卡通就大熱啫，你 其實美國都唔係過色㗎， 美 過色係邊咩？ 美國日本就大熱啫，但你喺香港你亞洲，鬼知你快旁係乜嘢咩？ 香港連潛水俠、神嘅女俠都唔識啊，仲講第啲？ 仲要更重口味嘅整 Mother Box 出嚟。 咁唔係，咁呢個冇。 你例如 cut 咗個片段，直頭有埋 Eradicator 出嚟，咁話大佬 其實 你唔會 expect 其他人去知係嘛？ 其實你呢個 DC 卡通講真，香港係有做嘅。其實啦，香港班人唔知咧，其實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佢哋因咩嘢都係嗰度電影，即係佢就係睇電影啫嘛。而家嗰班成日話自己咩 Marvel 迷 ，Marvel 迷咪就睇一套戲係嘛 ？X-Men 迷咪就睇幾套 X-Men 電影。咁樣佢哋就係以嗰啲先作為一個接觸點，咁其實佢啲所有漫畫、動畫、所有其他嘢，佢都冇接觸過嘅。咁你變咗你即係變咗佢哋一定陌生啦。咁你超人都叫有幾套戲，蝙蝠俠有幾套戲，係咪？咁啊，閃電俠啦，算啦，當你都叫做個電視劇啦。喂，咁啊，神奇女俠講真係除咗當年嗰套美國小姐嗰套啊之後，佢真係冇機會睇過啊嘛，係咪先？係嘛？ 咁又都係。 咁但係其實真係唔明點解嘅嗱，因為咧神奇女俠呢個朵啊。玩到玉狼漫畫嘅時候都仲有玩啦，神遊女俠啊嘛，即係其實好似佢唔係冇一套劇即係人唔識㗎喎，即係呢一班正義聯盟呢班友係咪咩即係其實一路啲人都識，我係唔知道到到幾時開始呀，啲人呢真係斷咗攬開始唔識呢啲咁嘅人物㗎，我唔知點解喎，咁其實我就覺得係網絡時代，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嘅所有知識係嚟自網絡啊，咁所以變咗呢啲咩神遊女俠啲名冇曬啦，咪潛水俠冇曬啦，咪變咗啲水行俠咯。咁其實以前 同埋最奇怪就係、是、 玩啊！ 喂，嗰、那個 game 其實香港我諗唔係好多人玩，起碼喺街度唔見有鋪頭show呢個 game 喎，但係個個話自己識嘢，講咩嘢都係其實係個 game 裏邊啲情節。 即係你嗰個 Injustice 嗰個 game 啊嘛， 係啊， 格鬥 game 玩嗰只。 其實真係唔係好似喎， 我 真係唔係嗰樣嘢嚟喎。 即係佢似翻嗰套漫畫喎，因為嗰套漫畫《Injustice》嗰套漫畫受歡迎先。啊，唔係好似調翻轉啫，依只 game 唔係就係個漫畫係個 game 嘅玩大佢啫。其實個故事情節漫畫同個 game 唔係好似 嘅。哦，咁啊。咁樣真係，不過講 DC game 都得佢一隻咁樣，唔係全部蝙蝠俠 咁。咁唔止有好多隻，有出個正義聯盟，又之前有個Legends of DC Universe 嗰，但係嗰個淨係 online game 嘅嗰個冇出電。 哇！嗰、那個我都玩過，即係但係嗰個又好難介紹到俾人睇喎。佢要你自己創作人物㗎嘛，咁啲人咧， 因為係咯，嗰個玩。我有幾個角色啲人好受歡迎㗎，咩 Superwoman 嗰個角色其實做出嚟幾受歡迎㗎。 我以為啲人淨係掛住喺度搓個美國隊長啊，或者搓個悟空出嚟㗎咗喎，即係佢隻 game 咧會有啲你可以自己搓個人。 即係好似高達嗰個咁啊，啲人揾啲高達都整翻啲三一萬能俠啊，勇者王出嚟 咁 啊。 係咯，咁 其實其實最初玩呢樣嘢係一個美國 game 叫Freedom Fighter 嘅，即 係啊係啊嗰個啦， 自己派啲唔同嘅英雄出嚟嚇。 跟住佢唔知買 DCO 即係你講嗰隻 online game 咁就興過一輪啦。但係啲人咧， 咁興過一輪啦，但係 Injustice 真係無論喺外國真係超受歡迎嘅呢隻嘢，因為你有。最犀利嘅就係個嗰啲 character 嘅造型多嘛，連喪屍版都出曬。 係啊，佢可惜好似香港又即係啊，唔係啊，不如 香港其實我唔明點解啲人會不斷引用呢啲個 game 嘅情節，話自己熟 套戲嘅，咁但係活套戲其實同個機冇乜關係嘅。我真係，而且我真係唔覺得好多人玩嘅呢個機。 唔係，因為你要明白， 我可能易入口啦。 你要明白，即係你要去講一套戲，你就要識電影先去講戲嘅。即係你即係你調翻轉啦，即係我可以我完全冇睇過原著 ，OK？咁 佢講嗰啲角色個簡介係個機裏邊， 我知道， 即係嗰個角色嚟啊，大佬。 我知道， 其實唔係好同 意。我而家解釋俾你聽點解，就因為嗰啲人冇辦法就咁睇套戲可以解釋到套戲啊。咁佢咪要攞好多其他嘅 side story 啊、back up 即係疑似嘅嘢，即係你講沙窩又要扯到去講嗰啲即係嗰啲咧，即係嗰啲小説嗰啲啦嚇。咁其實套戲講到明冇關噶嘛。講到明冇關嘅，係咪啊？ 係 咯。咁因為你冇嘢講啊，即係話我哋就可以淨係講到戲，我唔講嗰啲嘢嘅嚇。我唔講 Extend Universe 係咪啊？我唔講翻個原著漫畫，冇問題㗎。我以戲論戲講翻套電影。咁你要咁樣嚟講到電影，咁你要識睇電影先㗎。你要嗰啲鏡頭點解？嗰個其實嗰度咩喂呢啲唔係人都識㗎嘛。咁你真係講返個哦，即係你要搵冇嘢講搵嘢講，咁我咪講返哦嗰度原著啊，原著嗰個小說啊，嗰、那個 game 啊，喺入面啊有個類似咁嘅劇情，即係其實佢即係你有時平時啊，唔好話呢啲漫畫超人呢啲啦，即係喺度一套新嘅戲，佢哋都會有時成日扯到話套似邊套戲似邊套戲，但係全部錯曬㗎嘛，一啲都唔似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似，有另一啲戲更加似，但係佢又冇睇過嘛。咁其實佢哋都係搵啲嘢喺度借題喺度講嘅，咁你 我同意啊， 你睇到嘅，吓，所以我都几唔中意呢啲，即系，唔系如果佢个电影佢本身真系有好多原著嗰啲嘢嘅，咁你讲 OK 嘅，吓，即系当然佢一定有改编啦，吓，咁你 Kick Ass 系啦，你 Watchman 系，你讲下原著正常嘅，咁但系如果你好似呢啲咁嘅作品，人哋讲到明独立嘅，即系电影还电影，漫画还漫画，咁当然可能你有某几个场口啊。某幾個對白啊，其實都係嚟自嗰度就 OK 嘅，呢啲你講下呢啲 OK， 但你唔係直情攞成個漫畫嚟去同翻個即係個電影去對比啦、啊，因為或者你 Star Wars 你攞 EU 嚟同個星戰七去對比，咁樣對嚟做咩咧？人哋講到明係唔關事嘅，咁你對嚟做咩咧？對仲要分好壞，好咩好壞咧？冇好壞嘅。咁唔同版本，其實一個 不過其實而家好怪嘅，啲人成日話要揾彩蛋，揾彩蛋做乜嘢？咁睇戲咪睇戲咯，彩咩蛋？ 咁揾彩蛋， 你蝙蝠俠超人啊，直頭成套都係彩蛋咯，無數經典鏡頭擺曬出嚟， 成套係彩蛋。 咁你揾嚟做， 咪唔中意咯？ 甚至連啲衫其實你都噏得出嘅，例如喺個夢境嗰度，嗰個其實係 Justice File 嗰個蝙蝠俠造型嚟嘅， 係。好多 就其實全部都係你要彩蛋係真係有來歷但 個問題呢 你搵嗰啲彩蛋出嚟做咩一同佢冇關 係你咁樣幫 Justice File完全唔係嗰樣嘢雖然Justice File都係即係蝙蝠俠打超人但係嗰個蝙蝠俠拋咗Krypton你可以同超人隻抽喎 嗱即係你做設計或者寫劇本或者做造型呀咩 whatever你一定有啲出處啊，係咪？我始終係一樣嘢改變，咁我一定係揾啲嘢去基於嘅。咁你揾到佢基於嘅嘢，當然 OK 都 OK。但係咧，咁樣係冇幫助到你去了解多啲個故事嘅，或者明白多咗個故事嘅，冇嘅，其實冇嘅。因為呢啲係半碟嚟嘅啫嘛，你知呢啲係嘛？係啊，除非。佢揾一啲嘢咧，係真係同個主線故事講嘅嘢係 relate， 除非啊，咁就好少嘅。通常呢啲都係啲造型上啊、設計上啊、對白有句嘢與大相。 咁造型上佢其實玩啲人成日話冇彩蛋咁冇，又一係就另一個極端話冇彩蛋。喂，你睇唔係睇彩蛋啊，彩蛋多的是啊。 唔係佢哋講嘅彩蛋咧， 將所有超人同蝙蝠對抗嘅。嘅造型其實懟曬落去，其實我覺得多個頭添啊！ 佢哋講嘅彩蛋啊，係字幕之後跟住影一段嘢，嗰啲字係彩蛋。你將嗰段嘢咧喺字幕前做埋就已經唔係彩蛋啦，你明唔明啊？佢哋係咁諗嘅，即係話咧，如果你將貓佬咧，阿單眼佬出場，唔係出完個字幕先嚟揾美國隊長，佢出埋場先出字幕咧，咁佢就唔覺得係彩蛋啦。 是 即係佢哋係咁嘅 ,ok, 因為佢已經俾嗰個睇 Marvel 嗰個 pattern, 佢就定性咗係咁但係其實彩蛋意思 即係就係你去掘一啲嘢。咁掘一啲咧，除咗片段之外咧，都可以係一啲好多方面嘅嘢嚟嘅，可以係對白，可以係好多嘢嘅。咁啊，唔係淨係話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咁嘅，或者一啲會唔會同以往嘅第二啲電影啊好多嘢有關嘅。咁但呢啲到底首先你要講睇你睇唔睇得明到本身套電影嘅主骨幹個故事啊，或者佢裏面想咩表達啊，導演想通過呢套戲想講乜嘢先再講呢堆嘢啦 ，OK？ 呢堆嘢係 for fun 嘅啫，雖然我哋都會每一次 係 大家聽， 不過又可以證明佢其實諗，就算你設計佢都抌好多，抌好多功夫，真係即係你諗得出嘅超人對抗蝙蝠俠嘅情節裏面嘅造型，佢都掟曬落去。 同埋呢堆彩蛋係鬼佬。揾出嚟㗎嘛，你估佢哋自己揾出嚟㗎咩，咁佢咪揾到個文章人哋咁講咪照讀㗎嘛，你要明白係咁。 你Darkly Return 嘅造型啊套衫啊，咁即係全部多全部真係所有對抗嘅嘢玩到盡㗎嘛。 即係你要自己睇得明套戲呢，咁你就好難嘅係咪，或者你睇套戲之後你自己有自己嘅解讀，呢、這個就好難嘅。咁我哋就基本上係提供呢一種嘢囉，就唔同嘅主持呢可能有一個唔同嘅解讀嘅 OK 㗎，唔同角度㗎嘛，因為我哋啲解讀係係咪係囉，你可以從角色係咪，可以從拍攝，可以從導演，其實後面有冇個潛台詞通過呢啲嘅影像，咁好多角度，咁我哋就講呢啲係咪，就唔係去講佢哋講嗰啲嘢嘅。 不過其實講開又講，你 Marvel 即係咁嘅結構，其實因為可能現而家嘅人，無論鬼佬或者中國人都係，其實都已經係好多時將睇戲當係點講啦，純娛樂又好，或者入場嘻嘻哈哈又好啦。咁 Marvel 係成功嘅，你睇到連廿世紀博士啊咁都肯將 X-Men 嘅某部分概念俾佢哋可以用翻，即係可能可阿 Wanda 同埋 Quicksilver 終於可以有老豆啦，下一套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叫翻自己係 Mutant 啦，唔係 Inhuman 啦。 咁嗰個咩 Age of Shield 咪戇居咯，要無端端即係中間改橋咁叫做 Inhuman 嘅。 咁你唔用得 Mutant 咁你咪喂唯有改變咗外星人嘅咩嘅子孫囉，咪 Inhuman 囉。 之後又用得返佢哋咪戇居囉。係囉。咪不 anyway 啦，咁唔好扯咁遠啦，驚大家悶。咁你電視劇啊咩嗰啲仲有冇第二啲想講，有邊套想講，有冇 Dark Inc 有冇得 Dark Inc 講。 我或者問下漢英啊，最者追邊套啦，因為而家咁多即係我講超級英雄嗰啲電視劇，我 你講電視劇， 我係啊，你覺得邊套最啊？唔應該咁講，即係啊，衣櫃啦，係啦，衣櫃最記得追邊套？ 衣櫃我覺得 追下都好嘛， 比較做得好嘅其實會係咩咯？會係閃電俠咯，佢鬆嗰度其實安排得幾好嘅， 係啦，英雄所見略同啦，係啦，佢。 啊咁啊，即係佢結果都要用返亨德蘇林門啦，跟返漫畫嗰度 zoom嘅角色啦。但係喺漫畫度 zoom 其實唔係 fist 大嘅，即係唔係用超速嘅，佢控制時間嘅。佢、 哦、 可以將自己照前或者 係佢好似都買，即係話做電視劇呢，但係佢前嗰幾集都有剖析過 Zoom 嘅能力，佢都話啊，唔知 Zoom 係咪又係控制時間，所以佢先快得咁緊要呢。不過佢好似之後就冇再，即係其實我冇諗過呢樣嘢咧。 佢都係速度，因為佢都係 speed force 嘅。但 係冇錯，原 著喺漫畫度處理就唔同嘅。漫畫嗰度咧，其實 Zoom 係即係唔係第二個宇宙嚟啊？佢都係一個。佢唔係 Barry Allen 嘅敵人嚟嘅，佢係 Wallace West 嘅敵人嚟嘅，即係本來係好朋友啦，咁但係就佢俾 Reverse Flash 整低咗之後，咁想叫 Wally 去改變時空，阻止件事，令到自己唔會低，咁 Wally 唔肯，所以佢係自己嘗試推動時間機啦。啊那個 cosmic trail 嗰個嘢啦，咁 咁結果人類當然唔得，咁爆炸之下咧，令到佢可以控制時空咯。漫畫度就咁啦，咁嗰度佢個名字就真係叫 Hunter Solomon 啦。咁佢依度就引入咗，佢其實將大量 Wallace West 嘅故事擺落去呢個 Barry Allen 依度嘅啊。 哦， 嚇，因為佢。其實一路呢代成長人睇嘅閃電俠唔係 Barry Allen 咁啊，死咗咁多年 Barry Allen 啊，好當然而家翻生啦咁，但係呢代人睇緊嘅包括卡通裏面正義聯盟卡通裏面個閃電俠唔係 Barry Allen 嚟嘅，係 Wallace West 嚟嘅。 哦， 啊，所以呢52冇咗 Wally 啲人嘈得好緊要，結果而家唔係整返個，雖然變咗色更，但係呢度好笑在啦，好笑在而家呢52個 Iris 都仲係白人嚟喎，佢個餘生就搞到變咗黑人咁，咁都幾怪囉。 咁啊，咁係啦。 即當然美國又好平常，因為一黑白通婚好正常嘅事。咁其實咁睇翻到你有睇過啲設計啊，例如超人套衫啊，Batman 套衫都大量借鏡咗電影版嗰啲設計嘅，雖然唔 exactly 一樣，但都九成似嘅。例如上一代嘅超人翻嚟都冇咗條紅底褲啊，套衫誒好接近 Man of Steel 嗰套嘅，即係係條腰帶變咗紅色嘅，唔係黃色嘅啫。 嗯。 咁啊，其他啲角色其實即係 Rebirth 之後都例如神奇女俠啊，都係相當似電影嘅造型。咁其實佢同 Marvel 都係嘅 ，Marvel 亦係嘅。無論 Iron Man 啊或者咩，其實都係大量將電影嘅造型改翻落去佢啲漫畫人物度嘅。 咁都係市場需要，好正常嘅， 好啦。 係啊，咁 有冇其他嘢？因為好耐啦，講咗係啦。咁啊，講玩具未啊？有冇嘢仲想講啊？關於啲劇。 啊，所以。追下 Fans 啦，如果啲人冇睇過咁 啦。其實《葛咸城》都唔錯嘅。 追翻啦，《 葛咸城》都唔錯 的。葛咸城呢季好啲，即係上季太警匪片啦，真係唔係好睇得出。 咁啊，嗰 季怪翻啲。其實呢季 L 都好咗好多啊。因為佢唔黑，一定要真實。 哦，即係變翻。即係神怪就似返佢原本。 好啦睇啦睇啦。好 慢慢。 睇啦趕時間啦快啲講呀要。好啦咁有冇劇講晒未 講晒啦即係暫時係講如果下一季上嘅我會比較期待嘅睇頭先講嗰套 Powerless 啦。 好咁問下韓永有冇睇姜呀有冇睇姜 喂 有冇睇姜啊問下韓 永。講。 有冇睇姜啊 姜有立過唔係點追啊不過。 近幾集呢佢影咗啲即係佢哋啲回憶片段嗰啲佢哋嘅短片㗎嘛。喂佢好似未來返嚟㗎喎。 佢話唔係話個故事設定佢係未來人嚟㗎嘛。 佢有講過㗎啦其實。 係啊未來嚟㗎嘛佢哋係。 咁點解呢佢未來帶咗啲病毒返嚟整到後即係變咗之前有姜絲啊佢又講。 如果我冇搞錯應該係僵尸已經失控啦咁佢同阿凌峰嗰個角色其實係對付諗住做出嚟對付僵尸嘅咁結果失控囉。 係咪一個 loop 嚟㗎就是、因為佢哋返咗嚟所以變咗有僵尸呀係咪 我諗會係啦。 係囉即係又玩啲咁嘅嘢。 佢哋點返嚟呀佢哋又。 時光機佢哋有塊嘢鎖住嘅。我見到佢有個430穿梭機咁嘅嘢嘅。係咁anyway 啦係呢佢穿曬啲未來衫咁㗎。所以呢套原來真係科幻㗎唔係講笑啊大佬。 有科 幻。咁仲科幻大佬。 咁其實某程度呢套嘢又玩到尾又好似 變咗 serious 翻啲咯嚇。即係之前真係玩玩下得太耐。 冇開頭咁胡鬧。唔係我問下啫，冇乜特別啊。唉，我唔係話好睇啊，即係問問下，即係呢度係咪咁樣？係咪未來啊？見到好似咁樣係咯，因為我冇集集。 係 我 話 話實咧，嗯。 咩嘢咧？ 你講啊，你講。 哦，冇嘢，冇冇。 我問一句啫，係唔好嘥時間啊，係咯。咁啊 ，OK 啊，咁啊 OK， 咁啊有，即係如果你話發展落去好似冇咁胡鬧，咪睇下咯，係咯，大家有興趣。OK， 好，有冇有冇冇冇繼續講啦，快啲啦，夠鐘啦。咁啊，有冇玩具嗰度係咪想講下？但係 我都講下，因為個正光門 正光好啦，開咗啦。嚟緊 R E 啊，就會出呢個嘅新安州，咁啊個特徵係乜嘢咧 ？R E。RG 系啦 ，RG 系唔系 RG？sorry，RG 系乜嘢咧？特征 系啦，冇错啦。即系讲起，即系究竟，即系新安州不断咁出啦，做啲咩新意咧？啲人觉得咁啊，整埋净话俾你听喺金边唔使油咧，啲人已经觉得发达啦，跟住唔必买无纸啦。 金边都冇使油啊？ 金边都唔使油，电道嘅，电道跟住就今次又唔系贴。 即 系咧，应该咧都唔系贴啦。佢今次真系连黑色嗰啲都唔系贴嘅，都系啲件嘅，佢拍入去咁样。 冇错冇 错，哇！咁即系求其就咁有油浸光油已经完成度相当高噶咯。 系，出咗出嚟。 即系话俾你，光油都唔使啊，光油都唔使啊， 系嘛？ 系佢话有埋彩光红色添，佢讲话。 哦，系啊。 光泽。 哇！咁犀利。 哇！ 几犀利？ 咁真系真， 佢话 真系傻仔，即系。真系初哥都可以变高手喎、啊！ 咪斋拍 得正 哦，唔系讲笑。你咧，即系其实咧，即系你要谂下佢出咗几多产品系咪？新安州系咪？我自己都买咗十只以上唔同类型五花八门。啊，点解仲要买咧？整 R G 做咩好咧？ 哇！老实讲，个人嚟讲，我就真系唔系好 like 新安州啊！即系成只沙发比着咗阿玛莎件衫咁， 摆到明系。 我、啊、都。即系咧，出到初时佢即系产品少咧，啊佢又即系佢又贵啊初时，咁跟住 系的确系 要，跟住系慢慢咧不断咁佢褪啲嘢出嚟噶啦，即系你买一次佢又褪一次新嘢咁样，啊死啦，仲要整个原石添咁样，咁就咧就发觉咧，就算你每次买一只，啊你谂住买咗新安州整原石，请佢又出咗咁样，佢又出多次咁样，咁你跟住咧咩？即係譬如呢佢啲火箭炮啊嗰啲火箭炮板啊彩光板啊電導板啊不斷咁出呢、 嗯、 即係你要不知不覺咁樣拖好長咁一次又唔係一次喎出咁多產品喎、啊。 永遠做生意都係啊唔會一次個淹盡你係慢慢咁淹你㗎嘛。 係咪所以係囉所以今次即係 RG 九成就會出隻新安州嘅限定版唔係。原石新安州限定版咯， 你呢、這個 仲可以 验 幾次啦，可以验幾次啦， 明白？呢、這個原理同出手提電話一樣啫嘛，你唔會一次過出部唔好食噶，乜都齊啊，咁咪慢慢验你咯。 係啦，即係當你覺得唔使嘅時候咧，佢就係俾呢啲你啦，冇錯啦，就係俾呢啲即 係。係啊，咁你指紋系統有咩咁特別嘅嘢咧？十幾年前的電腦已經有了咁你擺喺電話度即刻變咗超級新產品啦，慢慢驗力， 唔係慢慢 驗啊，所以 翻驗啊呢叫做 驗 翻驗係 定期又要 check 咁所以 肉證重生啊你咁啊驗多次 啊，得閒個電話無端端又好睇。遲啲幾時翻煙到玩下諾基亞嗰陣時嗰啲唔似電話嘅電話啦。 係啦。 而家隻隻針板咁個你記得嗰陣時出到都唔知係咩嚟嘅好舊嘅你揸 得到。咁先我哋唔講電話住好啦咁仲有咩出呢咁樣。咁仲有隻係咪白色都會出呢係咪會係咪下一隻 係啦。 係咪就係新版係咪所以就睇黃冚冚嘅今次見到你反而係咁黃色出嘅啫喎係咪 黄咁咁， 即系佢个形好 限定啊嘛， 颜色系黄色嘅，系嘛 ？O K， 有啲人觉得咁样好嘅，因为佢好想喷啊嘛，自己系咪？即系佢唔使浸甩浸电路，咁佢就可以 揾翻佢心愛嘅金色上去，有啲人咧就好愛戴嘅咁樣咯。 啊，你自己買支啷啷，俾人自己買支啷啷有噴。 係啦，誒，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咁，你咁快出道跌點道咁樣，點出碳定板咧？咁又係嗰招啦， 係咁啊，係。 啊，不過佢即係佢出得個新版，咁你諗住即係一比一百四十四都白色改啊，白改量產型咁，乜都應該會輪住落㗎啦，斬逐下斬㗎啦，跟住係咪？ 話遲啲限量版可能係跟緊標啊，即係白色喎、啊。 白色咁系出咗啦，即白，即话即白色噶嘛 ，white 嗰个 color 嗰个白色啊嘛，出咗啊，唔系系真版，系新版嘅白色系。 嗱，咁啊 ，robot 云嗰个就会一路出落去啦，咁啊会出到红毛蟹嘅嚟紧，系 啦。我嗰只系咪阿 Task 好中意啊？ 点解？ 忠实呈现喎。 哦，那個系列咯， 佢忠實呈現湯肚， 扮卡通啊嘛，系咯。不過其實即 系 雷射大炮都未見到，即系其實未出街，系咁啊，再睇啦，系咯。咁啊，其實雷射大炮構造又同即系之前出嘅高達地又唔同嘅，即系你以為佢都系用翻咁啊縮埋個胸咁樣，佢又唔係喎，即系佢係個膊頭嗰度可以縮咯，唔係個胸嗰度縮。即系佢之前 係正常啊，雷射大炮定 Origin 嗰只咁核突嘅物體啊？ 正常雷射大炮，咁佢出而家嗰啲係出 咗神話版嗰只 啊，系咯。咁但系咧，而家已經見到只吉姆俾佢插噶啦喎，咁我唔知嗰只吉姆係咪都係新嚟，攞翻只舊嘅俾佢插住先，係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有呢、這個啊 ，Thunderbolt 入邊嗰只嘅叫做 Full Armor 高達啦，咁啊會出 MG 啊，咁嗰只大家都咦覺得都幾靚喎，因為佢真係可以拆翻曬所有甲之後咁樣嘅。咁啊，都 又咪炒冷飯啦只嘢。 即係佢個呢只炒冷飯，咁佢呢個卡板嚟。 呢只唔係咯。唔係，就係唔係。 系啦，系啦，唔系手办饭冇错啦。咁而里边咧，佢系嗰个核战机位咧，佢系变咗个，即系喺一个驾驶舱咁嘅嘢，叫悬挂喺里边咁嘅。佢又唔系成旧核战机咁嘅，或者疑似核战机都唔系嘅，佢整翻晒里边嘅，系啦。咁啊， 但系系分开嘅。 核战机不过 分得开，系啊。 亦都 啊，唔系几靓噶，几靓噶，系真系几靓嘅。咁啊，好似都。大家見到都話嘩即係又覺得比想象中靚好多喎、啊、咁樣又要買啦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又見到呢超時空要塞啦，咁我哋就成日鬧佢嗰套咁嘅 Delta 啦，係咪嘩嘩嘩食好本咦又唔係喎，見到今次模型展呢有啲好嘢出喎、啊、見到佢嗰架咁嘅敵人嗰邊啊，即係個個頭有條嘢抌喺度嗰啲敵人啦、啊、嗰啲飛機啊，咁佢就即係竟然即係變形啦，即係喺動畫開始見到佢，咁啊 OK， 咁佢終於見到佢啲產品出，咪嗰個產品咧，我又欣賞喎、啊，即係個變形方式又比較新穎啦，因為係咪即係同以往嘅飛機變形唔同啦，咁啊成個機頭咧，佢哋將個機頭變咗個頭喎、啊，咁以前唔係㗎嘛，係咪？佢成個機頭變咗個頭，好似個獸頭咁嘅，即係唔係人頭咁嘅， 好頭 喎、 啊， 咁佢就兩邊嗰個嘅入風口位咧，佢就。兩面吸埋就變咗空口，即係佢全部唔同曬嘅，同以往即係你諗維基利嗰類系列都唔同嘅。咁我就覺得佢呢個變形系統又幾新啦，係咯，第一啦。咁仲有咧就另外佢嗰只嘅超時空要塞咧，即係佢呢套戲入邊嗰出，我唔記得叫咩名，佢另外個名嘅，唔知叫 Marcos 乜嘢。咁你平時叫佢企喺度嗰陣，咪又係咁係咪？原來佢變成要塞形態咧，係完全唔同嘅喎，同以前係啊。咁佢哋兩隻手咧，嗰個纜橋，即係嗰個唔係纜橋，話嗰兩隻戰纜位咧，原來好似啲高達啲纜咁喺懟喺前面嘅喎，即係好似啲大天二號咁嘅喎，係啊，完全個概念都唔同嘅變形概念，但係佢唔知點解變咗人形嗰樣就似翻只馬哥嘅，反而係啦。咁 anyway， 咁我覺得佢今次喺變形嘅設計上面又係有 靚過原本嘅設計添喎， 靚過靚過，講真靚過，真係靚過。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咁我覺得以前即係雖然老土，或者維基利雖然老土，咁但係你要諗翻係咁耐之前，咁但係同埋佢都唔係唔靚嘅，係咯，佢都唔係唔靚嘅，佢簡單啫，但係唔係唔靚嘅。咁而家好多人呢啲要玩新嘅時候，咁佢有啲新嘅設計，咁我又要俾翻個 credit 啊，核心政治，即係始終喺變形。機嘅呢種 design 佢都仲係日本第一人嘅，咁呢個我從來都冇否認。不過我覺得佢個故事就比較即係個故事唔係好得。咁但係啱啱睇過嗰集嘅 Marcos Delta 咧，變翻係 飛機對飛機啊，即係因為佢對面金石特徵就係佢哋都係揸變形機，咁兩隻飛機對飛機咧，反而咧即係之前因為成日唱歌啫嘛，今集真係打太空戰咧，哇！咦又唔係喎，原來佢講呢 part 又幾好睇嘅喎。即係成集係講我哋空 戰本來 好睇下 ，OK 啊，啱啱嗰集 OK 啊，係啊，因為冇乜唱歌啊嘛，有佢喺後面唱咯，即係變翻好似唱喺後面唱咁 OK， 我理鬼佢。係 啦，佢哋都會牛睇嘅，都仲係見到導彈射過嚟都驚，都要唱，係 啦， 有翻啲表情啦，係咪？ 唔係之前咁樣好似單少女咁成，哇！即係佢哋出唔知女出埋打係咪啊？條底裙式噴射器咁樣，即係之前我哋覺得哇，唔係超想要塞咁啱啱嗰集就似翻啲。超想要塞啦，咁同埋戰機對戰機呢個本身係幾好睇，啱嗰集係 O K 嘅，真係。咁睇下囉，我會更新嘅，即係我對一個作品，即係你睇下你。 咁就係起碼都正常個火焰巴沙拿啦。 係囉，嗰隻戰機上面佢又有表現。 個奇葩嚟 呀。係呀，雖然啲主角機就冇乜新意嘅，我覺得主角機嗰邊，但係敵機有㗎嘛。係囉。咁樣囉，咁我都 OK 嘅，如果佢以後都多返 鬼機嚟卡通就好威啦，但現實生活之中 F14 日死都好慘啦，冇一架完全冇全屍，全部拆到散曬， 拆咗去整塊機嚟㗎嘛 即係碎屍嗰隻所有退役嘅 F14 即係美國其他軍機都係擺返喺度封存喎，係 F14 完全係碎曬 嘅，擺返隻喺咁啲妙思林度睇下呢，咁出名嘅一部戰機 係啊，妙思林當然有啦，但係其他退役嘅，但妙思林嗰隻係拆曬得個殼㗎啫， 哦 OK OK， 因為最主要原因係伊朗係仲有 F14 服役咁，驚流出去，退役一架就碎屍一架啦， 唉，真係可惜，即係 F14 係咁出名嘅一部。 其實一隻好靚嘅戰機啊，你由啊靚老 Tom 真係好靚 嘅，啊嗰度開始已經真係覺得呢隻機又好靚。 即係你 F15 雖然係高個 model， 但我成日覺得 F15 同啲米格機差唔多嘅。感覺好似 咁啊，都幾大分別 嘅嗰陣時。 即係唔係米格機再四方啲咧？但係佢基本形態係咁啊嘛。你 F 十四 唔係 F 十五唔係佢承繼者 ，F 十八先係。F 十八 即係 F 十四個樣係真係好靚嘅，係咯。咁你變咗你整咗做機械人，咁你始終都係靚啊，係咯。咁嚟緊米基里咧會出兩架超巨大版本啦，有一架係超合金係嘛 ？T X 超合金版啦，另一架就唔知做乜嘅係。Max Factory 嗰邊嘅好似咁啊超大，咁啊兩架就嚟緊期待啦，就係、是、出翻初代嘅米基里，咁啊好似都係 1J 嚟嘅，咁啊就咁睇都好吸引，係 老實講都係覺得初代嗰個最吸引啦，喺物型同埋邊型之後都係靚嘅。 我哋一定覺得係，雖然好多人即係你有可能後來先睇嘅人就未必啦，係啦，我哋覺得初代最靚，講真係，雖然唔係 perfect， 但係係。個 feel 係正的，因為佢唔複雜啊，就係中意佢，係雖然隻腳係無厘頭啊，係唔知佢點解可以黐到個機頭度嘅，真係唔知點解嘅。即係而家你就算點樣解釋，後面其實有嘢掹住，或者有塊板搬咗落去，跟住扣翻埋點都好啦。咁咧變形系統上咧，佢真係唔係完美，但係我又中意佢咁樣個機頭黐住個兩隻腳喎，我又中意喎，係咯，係咯，雖然唔係好合理啊。咁但係 anyway 咁中意就中意啦，冇得解。同埋佢嗰個 F14 嘅造型，佢即係佢係應該話同現實戰機最似係佢呀，其他啲係疑似咋嘛，佢係直情根本 F14， 當然佢有少少唔同，但係好少嘅，直情你睇哇呢度唔係 F14 咁，即係佢可以做到嗰種。 哇，咁你而家冷門到用蘇四廿七喎，大佬有幾多人知嗰隻嘢啊？ 咁似嘅。後來啲機唔係咁似嘅，唔係話一樣樣，未去到一樣樣嘅，但係嗰大米機 唔似嘅，其實都幾大分別嘅，同隻真機。 係，米機你當然唔係 100% 一樣，但係九成嘅啦，九成九 嘅 都。 但係 F14 真係認得出㗎嘛？ 認得出，係個美翼唔同咯，係。 你例如佢出過 F117 夜鷹咁，但真係唔好似嗰隻嘢。 唔同嘅，但係 F14 真係好似，我記得真係好似咯 F14。唔係佢同埋後屘再追加翻好多 F14 啲 detail 落去嘛，你後來啲模型都即係就算啲後來出咗玩具都好 detail 㗎。初初嗰啲玩具好簡單嘅啫，佢後屘真係出到連個機艙嗰、那個嗰啲弧形啊都似翻 F14， 咁但係依家更靚喎，反而睇落去係咯。 咁變咗你冇辦法啦。咁但係一個鐘程都其實同 F 十四有關係，係咯，始終都係啦。咁啦，好，咁仲有咩玩具嚟講講？ 飛牀啦、 啊。咁其實衝上雲霄嘅人都已經相當中意嘅，咁啊，有超時空要塞咁正添啊。 當然係啦，衝上雲霄同超時空根本係同一套嘢嚟嘅，我覺得。 某程度係啦。 係啦。OK， 咁有冇玩具？ 大陸都大陸都要將衝上雲霄影嚟話簽十嘅一嘅 衝上雲霄 嗰段片都用咗衝上雲霄 P 落去啦。 嗰套係壯志凌雲係嘛？ 哦啊 ，Top Gun 係啊。衝 上雲霄係無線嘅。 衝上雲霄 係記錯，壯志凌雲 啊！搞我啊，大佬。 係咯，壯志凌雲。 壯志凌雲 ，Top Gun 係。系一 同 Top Gun 嘛，但我真系唔記得咗中文名， 因為你連嗰啲航空母艦嗰啲樣都似啊嘛，即係會似翻啊！ 直頭而家女主角做其實悲喪一個女軍官嘅原型，而家嗰個女軍官已經係副國防部長啦， 都係 哦。 都幾威嘅， 部長 啊！ 即係你講個真人， 副國防部長啊， 嚇嗰個真人 assistant 啊，真人，佢 base 一個真人噶嘛，咁但係而家已經升級到助理國防部長啦。 咁到底阿 Tom Cruise 有冇學阿馬輝咁，就係娶咗佢，咁咪自己都升咗咧？有冇咁啊？ 現實中就唔知啦。 哦，即係都係馬輝醒啲啊，係咯。 是啊，所以馬輝的抉擇是啱的。 但馬輝現實上已經瓜到老襯。 睇到佢有幾大 potential。 唔係馬輝在現實上已經瓜到老襯了，可惜即係呢個配音員，呢個。 哦 ，OK， 佢都 早死咗啦。 都瓜老襯啊！ 真係好可惜，好後生死咗。OK， 好，咁有冇其他？冇其他，我補有冇換？ 仲有喎、 啊，有冇快啲講啊！快啲講啊！ 哦，都係講啲黑影啊 ，RG1。 哦，有隻 白咧， 咩嚟嘅咧？ 啊，有隻黑影，唔係兩隻黑影，有隻係好易認嘅紅化，誒係好少會出㗎啦，係咪？ 紅人樣。 有隻就好多人爭論嘅，因為佢 膊頭有兩碌嘢，有兩框嘢嘅，係啦。 係啦，啲人咧就問來問去乜嘢啦。 好多人估係龍飛。 咁咧就 估係龍飛有好多人，因為明係二世二世裏邊角色，係啦。 又未必係喎，可能係重高達。係， 啲人 重高達 Mark Two 可能係。即係所以好多人咧會討論緊咧，係咪嗰啲攝影角度即係 zoom 遠 zoom 近嘅問題啊，令到佢變咗形咧？咁啊， 冇錯啦。 因為佢就即係有啲我都見到啲報道咧，寫係重高達 Mark Two 嘅咁啊。 係咩？哦。 咁啊，係啊，因為如果係龍飛咧，佢。好似又冇排個計劃，應該係咁啦。咧、 哦， 反正重高但 Mark Two 呢啲咧，就曾經有諗過出嘅。咁仲有你諗下，因為近排佢哋發覺啲新智護號都咁多人要咯，哇！咁今次一比一百點啦，咁大後實點嘅咁樣。咁啊，如果一下唔出一出咧，就梗係要斬最大份。即係梗要出 yes 數高啦，咁可能咧出重金啊 Mark Two 又。 咪但係佢嗰個黑影嗰個傷有咁大咩？佢又唔似係咁巨型喎、 啊。誒唔係喎，你要諗下喎，唔係喎，咁嗱佢影相咧，佢點樣影佢咩角度咧，好難估嘅，係咪、 嗯？ 佢離好遠，佢離好遠咁樣，即係影落嚟咁等你，即係其實佢都係想啲人係咁猛咁估 估 嚟。 估下，大家估下咁。 咁所以都嚇。啊即係拭目以待啦，係咪？究竟要黑影係乜嘢呢？係咪？咁、 嗯、 啊，可以去研究下啦，再睇下啦。 我話等啦，我等佢，等佢到時公佈咪知咯，做乜估嚇？ 唔使估，佢最你乜最驚係概念作品咁樣唔出咁啊，講下啫。 唔會，通常啲黑影咧都出嘅，係咯。 正常情況之下佢俾個黑影你賣關子都係想出咗隻嘢啫，唔係搵咁咪玩做咩嘅。 咪好多隻嘅啲人估，甚至乎估過嗰隻呢左右膊頭嗰隻嘅勇士啊。 係啊。 我 嗰只， 即除非佢摆两只一左一右咁样啦。 系啦，即系佢两个膊头真系又翘咗两条蕉出嚟咁噶嘛？你叫佢影又真系咁噶。 嗰个又似， 佢又系喎，咁又系喎，又有两条蕉。 咁都两只合一啊？ 唔系，佢可以可能企咗两只。 即系，所以佢而家整到好似想成整蛊你咁样啊！睇你估成点先咁样，即系玩得几 后边有 反应嘢咯。其实只死不象出嚟， 等你估估 系等等你反应，你估边只最多我出嗰只啦。 可能系咁都唔顶喎。 即系嗰只受欢迎程度大啊，咁我出嗰只啦。 系啦，其实可能佢只嘢就系专登出到古灵精怪，即专登摆嚿乜都唔系嘅嘢。其实嗰只就系几嚿嘢砌埋。 可能求其拉嚿泥胶摆喺后边，你估都系嗰只，最多人知嗰只啊，咁就得啦。 佢真系插咗两只蕉啊，差唔多两只蕉喺个膊头啊，真系蕉嚟啊，两只都得啊。咁啊，等你翻。 嗰两只好蕉喎，真系。 好似蕉噶，真系。咁囉，咁唔知啦，唔好估啦，唉，到时公布啦，等。咁啊，头先我讲漏咗一样嘢，就係 Voltron 嘅嚟緊嘅美国 Voltron 而家都系美国啦。 有卡通。 有卡通，唉，之前睇冇乜期望呢，咪又系咁，即系之前都做过啦 ,CG 整唔好睇嘅。喂，竟然 CG 就差啲嘛嗰度。 喂喎，新嗰度竟然第一就咗 Voltron， 当然都系 CG， 但个样子就冇咁怪嘅，佢又似返啲即系旧嗰隻啲咁。咁但最正原来唔系呢样嘢，系竟然呢个里面啲人物啊，啲人设啊，系用日本样喎。 但系全部都日本样，好日添啊。 重要呢，佢真系画到佢哋识喐㗎喎，即系喐嘅程度系劲过日本卡通，真系喐噶。哇，咁我觉得咁呢一 part 我又要睇喎。啊、即個動畫 咁，你美國卡通包喐嘅程度都係勁過日本喎、啊，起碼佢唔係瞓覺仔喎、啊。 唔係淨係勁過，佢係真係好勁，佢啲人不斷喐嘅。你好似睇緊啲即係啲劇場版嘅，即係戲院嗰啲卡通咁嘅。即係佢話點解佢喐得咁犀利嘅？佢咪要用好多乜？佢手繪喎、啊，佢應該唔係 3D 喂，而家好平，因為佢哋多數佢你睇翻後面好多。好多中國名嘅可能係懟去南韓或者懟上深圳做嘅。 同埋咧最正嘅咧，佢啲人冇走樣喎，因為佢嗰段畫頭都影咗好多段，冇話啊一喐個樣走，佢都仲係好似日本卡通嗰啲樣喎。咁啊，同埋日本卡通意思咧，唔再係以前咧，以前鬼都畫啲日本卡通樣係似啲 A 紙計畫嗰啲噶嘛，好鬼老土嘅。 係係。 佢而家似而家嗰啲日本卡通樣喎。係啊，咁反而覺得呢 係幾靚嘅嗰套啲人設，同埋個。套戰鬥服都唔係傳統個鬼佬嗰啲咁老土 嘅，嗰啲㗎係啊 OK 㗎，即係你覺得係以為日本仔人設嚟㗎喎呢個咁樣咯，咁佢真係話呢個日本仔做人設都唔奇，咁但佢個卡通真係畫得翻出嚟嘛，即係冇話走曬樣咁嘛，咁嗰啲敵人就似鬼佬嗰啲敵人多啲嘅，咁但係話我嗰班主角真係好鬼日本 feel 咯，咁我覺得佢即係話人哋而家雖然係鬼佬做，但係佢呢度就反而想做翻一種日本動畫嘅感覺啊，係啦。就相比起嗰套咁嘅 Power Ranger 嘅所謂真人版咧，哇都唔知道做咩嘅我覺得。 哇！嗰個真係嚇親你啊！ 即係似係 Iron Man 多啲係嘛？嗰幾個啊？ 係咯，嗰啲好明顯啦。 啊，唔係似 Iron Man 啊，似呢個《賭城風雲三》入邊嗰個小啊咩話啊啊啊邊個啊？ 阿大傻啊！ 大傻唔係大傻，叫咩？叫咩啊？係啊，杜汶澤嗰時喺《頭文字 D》入邊嗰個係咪傻強啊？ 傻強 啊， 系 嘛 傻強， 唔 係 頭文字 D 係，唔 係 頭文字 D， 無間道，唔係噏錯係無間道係， 頭文字 D 阿木啊， 傻強都可以變 Iron Man 樣喎，仲要 Bob Buster 嚟喎， 即係我唔係佢，即係我唔係話肉酸，即係但係全部美國化咯，即係將 Power Ranger 咁講冇乜意思係咪？即係調翻轉啊！而家嘅美國，即係佢抄啲舊嘅造型啊！你諗下黑豹而家咩樣？黑豹咪戰隊樣咯，授權戰隊咯。 係啦，好似喎，即係 蜘蛛俠咪紅戰士樣咯。喂，反而而家係 Marvel 似翻戰隊樣啊，大佬。 係咯，幾鬼怪 啊！你 好似揾翻佢哋做 翻 Marvel 樣啊，搞乜嘢啊，大佬？咁勾咗啲啊，你跟翻 Marvel 貼翻啲咧，玩翻授權戰隊個碌咪得咯。系咯，咁我觉得好奇怪咯，呢啲就系。咁就呢一套 Voltron 咧，反而佢哋会想做翻日本风咧，咁我又好几中意嘅，系咯。因为其实你班人就中意日本风，中意日本嘢，先中意 Voltron 啫嘛。你将佢改晒做鬼佬，即系之前我系试行错误嚟嘅，改晒做鬼佬 feel 系。咁而家又啱嘅。 系之前嗰套 CG 嗰套咁样讲紧。 系咯系咯系咯。 好真系。 我觉得呢套连鬼佬观众都应该会中意嘅，我觉得系啊，系咯。 系啦，咁到到时睇啦，而家未做嘅，系啦，好有冇其他讲唔晒嘅？有冇其他想再讲？冇就差唔多啦，我哋爆晒。 系啊，咁长下啦，系咯。 有冇啊？ 应该系咁长下啦。 有冇？冇啦，冇。好，咁啊，下个礼拜就咩噶咯？讲啊，系嘛？系啊。好，咁今集就算系我哋呢、這个系啦，呢、這个万千 Sci-Fi 贺台庆噶啦吓。OK， 我真冇做过 表。系啦，系啦。 OK。好啦，咁多謝大家啊，系啦，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啊，要多謝翻啊，今日啊翻嚟啊，同我哋讲过啊各位嘅主持嘉宾， 我都讲下， 系啦系啦，多謝咁多位先，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系咪应该做咩啦？系嘛，做 X 名啦，系嘛，变种特工， 系啊， 天启灭世战咁啊，冥儿讲呢套啦，好似话当者地球没有猫褪咗啊，不过我唔记得褪咗几多号啫，褪迟咗做啊，好似咁下礼拜 anyway 都应该净系讲呢出噶啦，咁啊好啦，下礼拜讲 X Man， 咁跟住呢个嘅火星二种到底下礼拜做定系咩咧？好似下礼拜有得做，但系咪正式上画唔知，都有得做嘅，系啦，系啦，定系廿六正式啊？我下礼拜有得做啊，有得做火星二种噶啦，系啊，咁但系听闻咧好差喎，即系啲人话。即有人睇过话唔得喎， 即系未睇就已经话， 唔系唔系睇咗，俾人睇咗，俾人睇咗嘅，话唔得喎，系，咁啊唔知啦，唔知系点啦，再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咁上次佢哋话进击的巨人好差，但我又唔系觉得好差啫，系咯，系咯， 咁啊睇点啦， 未至于好差，系咪？未至于又几分， 未至于好差噃。你話好咗一定唔可以算啦。 即係你進一樣。 不尤其佢第二部就。 第二部冇 你好得好緊要。 好唔好係啦。即係你要當睇特攝片咁睇囉，要咁睇囉。 係要搞到咁。 係咁到咗今次火星二種又搞到。 當特攝片啊。 咪佢係特攝片嚟嘅。即係佢係當特攝片咁拍㗎真係。係啊。咁 anyway 啦，係啦，咁呢套係點唔知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似睇緊星球大戰，因為佢哋啲甲啲白兵咁樣，我成日覺得呢個火星二種。咁總之佢哋話唔知睇嗰啲係麻麻地嘅都話係啦，咁到時真係大家睇咗翻嚟先實地再 啲格格就未 CG 啦 ，CG 梗係 CG 啦，係就咁啦。好咁另外咁五月廿六咧，如果火箭組係十九就係五月就做大啲啦，就係、是、呢個魔幻森林同埋有套叫 The Wave 嘅，但係係咪做啊？唔知啦，仲叫海嗰啲見佢仲改緊英文名嘅就。应该唔系做多啦，系啦。爱丽丝啊，褪咗落去嘅之前系啦。咁啊，六月二号就系忍者龟第二集嘅，系啦，呢个褪早咗嘅。咁六月九就系呢个魔兽争霸之呢个战红崛起嘅，同埋非常道第二集嘅。咁六月十六先系爱丽丝王先二嘅。咁六月廿三就天煞地球反击战啦，不过我唔期待。同埋泰山系啦。咁啊，六月三十就鬼屋惊凶十六二啊，七月廿一就有《星空奇遇记》超越时空同埋捉鬼敢死队，七月廿八就有呢个半碟追击五，八月四号咧有呢个自杀特工同埋自杀特工啊，超能部队。嗱呢度我期待嘅，我自己期待呢个 我以为啦， 系咪话佢哋补拍咗好多镜头系嘛？话呢套嘢 系啊，报道就话补拍咗一啲，令到佢个通会降。即係光明啲啦， 冇咁黑， 照啲咯， 冇咁黑暗。O K， 咁都冇話唔好嘅。 但另外 ，Marvel 嘅 Captain Marvel 雖然未開，但已經開始緊宣傳喎。其實揾阿 Cody 着住件衫喎。 唔係啩？又唔係佢做？ 唔係佢做，佢邊個 講唔知喎？ 點會佢做緊十九歲啊？係， 唔知喎。 Captain Girl 冇話唔得嘅，係咯，冇話唔得嘅。 吓， 贱啲嘢啦，贱啲， 真系贱啲嘢系啊！ 演技上佢做到嘅，演技上佢做到嘅， 演技唔系佢啦，但系 身形执执啊， 系佢特登喺杂志度着件 Captain Marvel pattern 嘅衫啦，系冇咗中间嗰、那个星嘅吓， 系哦， 但系开胸嘅，即系。即系打开咗透个胸围出嚟嘅， 冇嘢噶系嘛？应该 吓佢个佢就算真系俾件比基尼都唔会有嘢睇系嘛？ 睇过啦，有啊，有啊， 冇乜嘢睇啊，当然 啊，当然冇啦，系 即系好似 X Man 嗰个幻蝶扮仲似啲喎，真系 唔系咁？佢主要系攞即系攞下宣传效果啫，佢又唔系要似嘅即系。 即係揾啲唔同人 cosplay 下咁啊，意思係。 系件衫亦唔系真系一样冇咗星嘅咁，但系大家睇都知嗰只咩啦。 咁系咪又系蓝色身嘅红手套嗰啲咁嘅样噶？系咪嗰个碌噶？ 蓝色黑，深蓝色、黄色、红色咁啊，有咁黄色 V 字咁咯吓。 复杂啲嘅。O、okay, K， 好。 啊， 系啦，咁啦，咁啊呢个就未嘅，边个做都唔知喎，而家边个做嘅？知唔知边个做嘅？ 未开拍点知 边个做嘅？转咗系咯，初初 一定唔会系佢做啊！但系搵佢嚟做下兼力啫。 系 ，OK。Anyway， 咁呢个唔系嚟紧嘅电影今年嘅嘢嘅 ，OK。系啦，诶，咁其他仲使唔使报落去啊？系咯，差唔多噶啦，系咯，可以报到十月上，唔使啦，系啦，嗰啲唔报住啦，今个礼拜系啦。咁啊，下个 佢呢套都叫近啲，未主 DC 套 Captain Marvel 咁大镬。20年的 DC 那套要。 即是你讲林隐实 Sam 那套。 是。 那套即是先啦，拍了这个其他几个先啦，潜水侠啊那些先啦，是啦。闪电侠那些先啦，是啦。不要讲那 些。 是啦。咁神奇女侠就好快啊，我睇到啦，是啦。咁等下啦，是啦。我期待的，我个人对佢嚟緊嗰啲全部独立作品我期待的 ,ok?、 嗯、但佢係好奇怪，佢係用到神器嚟帶獨立作品，啱調轉 Marvel 個策略。 其實唔係嘅，你諗下咧 ，Marvel 都係咁嘅。而家你睇下今集嘅《美國隊長三》，咪就係帶蜘蛛俠咯，咪帶黑豹咯，有啊，而家都係咁啊。 咁係都可以咁。 即係你要諗咧，佢 DC 唔係由頭行過啊嘛，佢係要承接 Marvel 做咗嘅勢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又當自己係八年前咁樣就旺區啦，因為八年後而家 Marvel 已經 create 咗啲嘢嘛，即係正如就係話點解啲超級英雄可以做翻，即係唔使扮真實感咧？即係你電視嗰啲，因為 Marvel 已經開始轉玩翻嚟，真係好多超能力人，而發覺啲人瘦啊嘛，即係咁我 DC 使咩啫？我咪又跟，我做咩要做翻八年前你做嘅嘢啫？係咪先？我咪就做你而家做嘅嘢咯，點解唔可以啊？可以噶， 喂，佢都讲明 Phase 3会系 Marvel 嘅 Phase 3会系比较漫画化啲嘢，系大啲嘅。 讲到明噶，系啊系啊， 讲到明嘅，唔系唔需要你估，佢话明俾你睇啊。你 Infinity War 已经系啦。 唔系，即系我哋就估嘅，最初我哋好多年前讲嗰阵就咁咪估中啦，系咪？ 系啊， 咁啊真系咁咩？佢哋真系 喂，咁你玩落去一定系咁啊！由龙虎门至龙珠都会系咁噶啦。 Okay, 龙虎门OK,Anyway, 喂咁讲完未喂 喂龙虎门都由武打变到蜀山喎。 喂喂收工啦收工啦。 玩到麒麟上身啊，玩到喘世咁咁样。即你一定要越打越升 level, 无限咁打落去。 讲漏咗无限之战呢就话会改名係啦，其實就所謂 cancel 就 cancel 個戲名，唔係個 係 cancel 戲名啫。 個戲名咁就話要改，話嚟緊要改新名，咁因為導演地就話就因為其實佢話原來其實唔係將一套戲分上下集嘅，即係唔好俾之前嗰啲咁嘅好鬼爛嗰啲戲影響。佢話其實係兩出唔同嘅戲嚟嘅，佢話其實咁如果佢叫返做無限戰爭上下或者 part one part two, 你就會覺得好似嗰啲 Harry Potter 最尾一集要玩兩集，唔係咁樣喎，其實兩出唔同嘅戲嚟㗎， 完全係兩樣嘢嚟㗎，兩個獨立嘅故仔嚟㗎，佢話 冇錯啦，其實兩出戲嚟嘅，唔係一出劏開，咁佢就話，所以呢而家諗住就重新改個戲名就咁啫，咁故事就不影響嘅 ,ok? 放心。唔系乜嘢问题， 但系有几多呢代嘅复仇者喺度咧？我谂都唔多啊， 都系换血噶啦，慢慢 系啦， 好明显啦。O、okay, K， 都会系而家呢第二梯队接上啦。 等讲漏咗呢个消息，喂，咁啊，喂，完啦系嘛，完啦系嘛， 系啦， 冇错， 完啦完啦，系啦，诶、哎，因为都 爆晒，哎呀， 节目丰富。咧，我讲咗话今晚去录音，其实有好多听众其实等紧我哋出噶，系啦，咁啊趁而家都。 嗯 都夜啊！不過又係啲聽眾幾夜都等我哋，不如我哋差唔多啦，係咪？差唔多啦 ，OK， 好啦，咁多謝曬咁多位今日啊，同我哋台慶嘅，係啊，好啦， 台慶， 好啦，咁我哋都要鳴謝翻嘅，咪咁多年嚟嘅，即係合作單位係嘛，都要係咪 ？Open Sky Radio 啊，係咪？咁而家個 Radio 先啦，咁香港舞台 App 啦 ，Catsquare.com 啦，係即係香港官方啦，咁啦，咁啊。咁啊，一切一切喺幕後啊，幫咗好多好多嘅聽眾啦，係啊， 系啦， 无论砌片啦，或者帮我哋有咩问题解决啊，所好多其实你见到我哋做，即系后边好多人嘅，系啊，好多其实听众出嚟义助我哋嘅，系咁其实答应都系听众噶，系啊，马仔都系听众嚟嘅，原本系啦，咁都系义助我哋嘅，多谢大家嘅八年嚟嘅支持，系啦，冇大家嗰我哋唔能够做咁耐，多谢大家再 系啦 ，OK， 好啦，咁啊讲下啦，咁啊转个头会摆上我哋呢个嘅我哋嘅呢个咩？email 唔係講 email address 先啦，成日唔知乜嘢記錯嘅，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啊 ，tatsukusf@yahoo.com.hk 啊，係啊，如果我哋有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佢等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我哋會擺上賣 autocast.com 就用 sci-fi 411啦。咁同埋我哋會擺喺呢個嘅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 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同埋呢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就會喺 catsquare.com 度見到我哋嘅 update 㗎啦。咁另外香港網台 app 呢就要去搵返呢個Regazine， under Regazine 會搵到我哋嘅。好啦，咁呢就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323239261276632 嘅。咁佢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gazine， 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好，拜拜。